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拦王刘翔在伦敦奥运81米栏初赛跨栏时跌倒受伤。新华社报道，刘翔确诊是跟腱断裂之后，初步决定在伦敦的医院接受手术。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说，刘翔受伤的地方同上次北京奥运时一样，强调刘翔的伤一直存在，好遗憾刘翔没完成比赛，为此感到难过。但他赞扬刘翔在受伤的情况下仍然走上跑道是非常有毅力。内地传媒报道，刘翔离开赛场的医疗室之后，返回奥运村致电父母，忍不住痛哭，无法再讲说话，相信刘翔在比赛中承受巨大的压力。伦敦奥运第11日的赛事，中国再增添3金2银4铜。国家队在乒乓球女团决赛夺得冠军，以总局数3-0击败日本，成功卫冕。在最后一日的体操比赛中，邓琳琳和衰鹿在体操女子的平衡木囊括金银牌。冯哲在体操男子双杠项目夺得金牌，周海就在男子的单杠拿到铜牌。单车项目方面，郭爽在场地单车女子个人争先赛得到一面的铜牌。黄雪神同埋刘欧喺双人混合泳不敌俄罗斯同西班牙组合，只系攞到铜牌。中国跳水队首次失落金牌，喺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秦海同何冲分别系攞到银牌同埋铜牌，金牌就落喺俄罗斯选手萨卡洛夫。另外，薛神同埋张希喺女子沙滩排球四强赛不敌美国组合，只系可以争夺铜牌。国家女子篮球队亦都不敌澳洲，无缘晋身四强。在奖牌榜，中国以34金21银18铜仍然在奖牌榜的首位，美国就排第二，英国是排第三。伦敦奥运今日赛事会产生16面金牌，决赛的项目包括了田径、沙滩排球、乒乓球、跆拳道和摔跤。美股连续3日高收，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短期内会再推出措施协助降低欧元区国家的债息，积极吸纳股份，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8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5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重上1400点的关口，收报1401点，升7点。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是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早一段日子，我喺佛学会嗰度咧，有个后生仔嚟揾我，咁佢咧就喺广州读紧大学嘅，听到我一只开示碟，就话一只碟俾佢好大嘅感受。佢觉得呢句话好好，就是、我哋讲咧就话 ，Does procrastination delay success or prevent success？ 即系我哋延迟呢种习惯啊，究竟会延迟我哋嘅成功机会，定系阻延我哋嘅成功机会？原来呢个对佢好大嘅影响。佢原来佢就惯咗做嘢咪咪摸摸嘅。佢因为听咗嗰次开示咧，对佢好大改变，所以特登喺广州出嚟就见一见我啫。 颜联舞，莲花笑都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主打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下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大型经济气候咧就唔系咁好嘅。欧洲嘅方面咧，其实以前咧我哋公司收到订单都起码超过1万-2万件嘅，但系半年嚟讲，其实已经系跌到落去1000-2000嘅啦。呢、这个期间咧就会系揾到多啲小批量嘅客啦。你可以接到10个小批量嘅客咧，其实就已经系等于一张大嘅订单嘅啦。而家新兴市场，譬如话泰国啊、越南、菲律宾落嘅单通常都唔会多过1000嘅，但系佢哋嗰个经济咧发展得好快，呢几年其实系好大机会会超越欧洲嘅，喺未来1-2年。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 Ideal Radio 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3期一田百货2楼展销场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力撑 DBC 继续广播。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们沙田见。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之前，请考虑这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7个频道之外，亦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和 FM 频道。 我原本戒咗烟成个月，一直都好地地，点知嗰晚同班朋友去饮酒，佢哋一知我戒烟，就围住我，系咁叫我食烟啦。唉，唯有食翻咯。 乱讲，我哋成班朋友知道你戒烟，不知几支持你，仲陪埋你一齐戒添，唔好再揾藉口啦！立即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1833183一齐戒烟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土共同新界乡绅嘅大会战一触即发。触发点是9月9号的立法会选举，上星期警方高调拉住一批龙虎风云的乡绅，行装舞剑，话俾班新界佬听，今次选举唔讲得笑，唔好谂住搞咩小动作起飞脚。总之，立法会选举如果乡绅要自己起一支旗，咁成个特区政府会同班乡绅嗰啲污糟邋遢嘢逐件计数。今次立法会选举关系梁振英未来5年施政，梁振英三低当选，第一步推嘅是自己的5司14局，立法会内狼狈碰壁，他知道控制不到立法会，莫讲话连任，施政都寸步难行。新界乡绅有几万铁票，过往他们没有政治野心，都是帮建制派抬轿，他们的意向关系胜败。上届自由党的浅少周亮就是因为太过老讽，所以遭遇挖铁佬。今次乡绅兴致勃勃，由轿夫变上坐轿，咁就会影响咗土共嘅胜算啦。新界乡绅冇乜嘢政治理念，边个赢佢哋就支持边个，边处有着数就帮边处。殖民地时代佢哋帮英国人，因为睇准港英系赢家，所以协助施政打压土共，换取政治特权， 乜嘢乡议局，乜嘢丁权加僭建，都系嗰个时候换翻嚟。回归之后，佢哋支持特区政府，目的要持续佢哋嘅特权。土共当家，对佢哋嘅特权开始有说话。乡绅系斗争高手，喺选举嘅关键时候，要梁振英食唔落，瞓唔着。香港有三座大山，令土共耿耿于怀。一系英国人训练嘅公务员，二系新界特权，三以美国价值为依归嘅所谓普世价值嘅支持者，泛民主派唔喐手，只系时机未到啫。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1，今日有老总李锦鸿，仲有大班喺度啊。 系啦，咁啊，我哋平时讲好多系即系政治新闻，今日讲啲体育新闻咧，大班吓。 体育新闻咁啊，全部报纸差唔多大部分头条咧，都系讲啊刘翔啊，啊，即系《苹果日报》嗰个标题啊，最折堕啊， 玩完啦吓， 玩完啦， 系咩一跳即扑啊， 啊啲即系做啲比较广东口语啦，咁样系啦。呢个扑字可圈可点啊，即系扑字，正音读个副字，系咧唔读个扑嘅，啊读个副倒口。咁但系都睇到咧，就系香港报纸啊，睇见今次事件嘅报道会好唔同嘅，即系内地媒体咧，毕竟上都将佢仍然系一个国家英雄，即系形象系保住佢吓。但系香港报纸比较多元化啲报道呢件事件吓， 系 都唔系嘅。香港啲报纸大部分都系 赞嘅， 都系赞嘅。不过场面系咁，但系 就算苹果一报系条题衰啲嘅， 系 不过问题咧，苹果就会有特别有个 box 啦，就话辜负期望。咁就话刘翔一难未跨直扑，啊，仲有个戒指喺度点噶？咁啊退赛，咁啊重演四年前北京奥运一幕，不但令亿万观众失望，近嘢嚟咧举国哗然咁讲。佢话内地无论官方、民间嘅舆论咧，琴日系一片闹爆声嘅。如果系嗱，如果苹果呢个辜负期望嘅即系报道咧，如果系真嘅话，喂，咁唔系，国内人反而对佢咧系非常之愤怒嘅，咁啊就话国人咧就怒轰刘翔辜负期望，更加质疑喺度做戏，佢话冇实力参赛，坦荡荡退出，我哋仲当你英雄，用呢种方式嚟结束咧，演技太差了。嗱咁啊，北京青年报记者杜瑞咧喺微博就话咧。即系佢自己个 blog 度啦，可能吓，喂，一切咧就好似剧本设计好一样。既然你唔想参加奥运会，就早退出，咁样大家都唔会浪费咁多感情制造舆论。第一枪第一难咧就跌低，真系啊，唔话你演技太差都唔得。实在因为呢部剧嘅导演太烂，刘翔，我唔怨你，但讨厌呢个导演咁讲。咁另外有个北京著名作家陆天明就话咧，呢个系愚弄全国全世界人嘅智商啊！呢个唔系意外摔倒，呢种安排咧实在太愚蠢、太残忍了。刘翔啊，你唔应该答应佢哋咧参加呢种演出啊！我睇咗一样嘢，我 有啲选择咩？佢 唔系我有感而发，我睇咗一段嘢又我哋就应该咁写啊！即系 DBC 事件咧。是愚弄全球华人的智商。这个不是商业纠纷。以这种呢经营不善的安排来封杀 DBC 呢实在太愚蠢太残忍了。李国宝李国章这个王子恩你不应该答应王楚标参加这场闹剧。挺好的这个。 这个 几个人不该。 即是这个。 当然 DBC 都有好多嘅难要跨过啦，当然都好多嘅困难。不过睇翻刚才大班所读嗰样啦，呢啲嘅言论系内地网上嘅言论， 系啊， 个人嘅微博，但系官方嚟讲咧，即系仍然个主调咧，都系要咧系将刘翔系捧成呢、這个即系国家英雄。 当 刘翔 睇啊， 刘翔嘅精神，我哋系赞咧，佢琴日喺个表现，亦都你望剧本好咧，即系确实变咗个体育精神。但系咧睇讲咗好关键， 不过一样好奇怪噶啦，佢咧跌倒啦，然后佢就系、是、诶。咁又翻翻去嗰个，然后又出翻嚟嗰度，就我觉得好特别。但佢又喺嗰个系我见到系冇剪接到嘅， 系啊系。 佢然后就隔咧去到终点咁样吓， 因为你隔去终点又好长啊嘛，先咁你喺个隔到去啦，你行出嚟就几步嘅啫。 梗唔系啦，大班，所以你系冇睇到画面证明。 我唔睇电视，你知噶？你而家先知我唔睇电视。 个栏嗰度咧系逆方向去到嗰个系运动嘅入口处，然后再喺嗰度系仲长咗嘅， 仲长咗，就两只脚行， 单脚跳， 单脚跳啊！ 即系佢最初， 我知啊，咁你话收两只脚行翻出嚟， 唔系单脚跳，都系单脚跳， 佢系单脚入咗去运动员嗰个入口，然后由嗰度再翻出嚟， 出翻嚟， 佢去到 都系单脚， 都系单脚，都系单脚， 即系话 嗰啲系运动员嘅赛道嚟， 因为佢系好易回心转，突然间谂到咦，好嘢未做完，我再翻出去， 翻翻出去嗰终点嗰度咯， 终点即系 再一个，佢话 告别啦， 即系 kiss 嗰个 吻别个栏啦， 最后嗰个栏咁啊，最后嗰条栏。 不过关键在于即系点解佢伤得咁严重，仍然 冇嘢 系即系比赛啦， 钱作怪， 商业压力啊， 商业压力 咁亦都系教练嘅无量。真系吓， 唔系无良噶，有钱就大家有得瞓嘅，大佬。你真系啊，无良 教练都 无良不人道， 即系教练都有啲好经理人咁样嗰啲角色咁样。 我哋股东就无良啦，借题发挥咧就明报今日个李百方专栏都有借题发挥嘅，佢就将阿刘翔咧就同阿陈茂波事件咧相提并论，即系一个。明知受伤就唔好走出嚟啦， 唔好插落去，应该退出啦， 就唔好扑低啦。另外一个嗱，我就咁我见到佢提系借题发挥，咁我有借题发挥啦，即系话陈茂波，你明知身有屎，你就唔好出嚟做官啦。嗱，而家越揭越多，今日揭多个单位啦。嗱，所以我嗰日嘅分析系正确嘅。阿老钟啊，嗱，如果你仲系好简单经营，买两层旧楼啊，我嚟做投资啊，咩家族生意啊，叭叭叭咁，你唔会搞间 BVI 公司啊？唔通你老婆家族真系李嘉诚家族、李国宝家族咩？好简单嘅啫，你要搵间 BVI 离岸公司，跟住 有成本啊嘛， 唔系离岸公司都唔出奇，我当唔出奇，当避税好，避遗产好，因为当年有遗产税啊嘛，啊。当好多呢啲原因都得，但系你唔会搭棚噶嘛？搭棚嘅原因就唔俾人知道幕后有咩人啊嘛？嗱，你呢个陈茂波讲咗幕后有个集团嘅，嗱买两层旧楼边度使集团嘅？有专业嘅人士，嗱佢自己作为会计师，负责融资同埋报税， 报税啊，够咯。 有个测计师负责揾楼，最紧要嗰环咧仲有埋收租佬添。喂！测计师咧就是、业界人士有内幕消息，所以琴日都有听众打电话去啊，副嗰、那个嗰、那个节目咧， 十级自由风。 喂，佢话你如果一早知道西九个发展蓝图，又或者知道高铁嗰个建筑， 系 喂你就走去嗰度买旧楼，咁你呢叫内幕交易。 系啊，你啲落钉位好紧要噶，你知道边度会吓、啊、大规模发展，一收购价上就你嗰个。 咁而家又知道佢所谓，而家有个人怀疑咧、就话同佢拉楞嘅，即系所谓专业人士、测计师就喺陈家驹。陈家驹何许人也？琴日讲过啦，就梁振英嘅忠实支持者。嗱，咁你呢班人分分钟梁振英有份咧，咁搞法。 你越 琴日有个听众打嚟话。喂，俾梁振英有份噶咁， 有特区政府今次一定系壮士断臂嘅， 有都系梁先生嘅系家族成员啫。 而家就拖住喺度吓，同埋佢阿陈太仲未出嚟吓，咁主角仲未出嚟，好啲个礼拜佢又报住话，佢又去送个女又去读书等等，即系佢尽量希望拖住冷却事件，但系 先冇得拖噶啦。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噶，个问题系咩咧？当日陈茂波出嚟是以佢老婆发言人嘅身份出席佢召开嘅记者会噶，嗰次就系唯一一次现身说法嘅。当时有记者问咗几个问题，佢话佢要翻去问个老婆嘅。好啦，而家又开记者招待会到今日几多日咧？你当日话应承咗嗱，作为一个高官， 你企得出嚟开 stand up， 开 PC， 你话俾人听，我老婆不善辞令，我代表佢出嚟讲嘢，唔好意思。好啦，你问我啲嘢，我唔知道，我翻问老婆，问个老婆你要答我噶，你就算你老婆唔出嚟答，你都要书面回答记者当日嘅提问。嗱，呢一条系尾巴嚟噶，你冇得走嘅陈茂波，走啦，辞职啦，破咗啊白齐哥个纪录啦。嗱，今日又有啲报纸有啲传言，就啲公务员好唔顺超啦。点样唔顺超咧？就觉得梁振英就厚啊陈茂波，即系亲疏有别啦。你当年嗰个话嗱，佢喐啊曾荫权，其中一样嘢就话佢唔会亲疏有别噶。喺选举论坛咧又咁讲噶，佢喐啊唐英年啊，喐米曾荫权啦，当然啊就话。亲疏无别，用人为才，啊，秉公办理，嗰啲四字真言好犀利嘅，我识讲噶啦。嗱，但系问题就话，喂，啲公务员而家兴啦 ，A.O. 就话，我陈茂波就唔使辞职，麦齐光就你叫佢辞职，嗱，系人都知啦，系啊，梁振英叫啊麦齐光辞职嘅，佢唔想连累自己啊嘛。喂，跟住而家失咗踪， 咁啊，娥姐唔多啲讲嘢， 喂，啊。呢、這个吹水我， 娥姐都知道呢个炸弹唔好 爆啦。呢个黄飞鸿本来黄飞鸿嚟嘅，而家埋咗班地踎嗰度啊，做睇场。咁有咩？仲有咩资格讲嘢啫？而家睇场嚟嘅咋，即系啲夜总会以前搵个华探长就系坐喺度睇场，晚晚嚟听歌。点解啊？点解啲杂妻以前个年代啊，嗰啲夜总会啊，全部有杂妻？个个有间有张砖台坐喺个台最前面、啊、就我哋睇场嘅，因为大佬啊， 全场啲观众都见到佢系嘛， 系咯，你够胆有炮喺度孭住，你够胆喐，你够胆掟啲嘢上台，你够胆搞啲歌声。 你刚才就引述呢个李伯方你先知讲啦，就将呢个陈茂波预作呢个流场啦，即系唔好夹硬俾佢出赛。我哋将呢个数码台都预作呢个流场，即系要夸正面啲。点样喺呢个吓可能有啲受伤有啲嘅冲击底下，仍然可以跨过啲嚟？因为今日有啲新嘅报道出嚟，《星岛报道》话咧，啊，即系你个吓、啊、以前嘅 partner， 而家都 partner 嘅吓， 唔系 partner， 而家呢个叫做主席嘅、 啊、主席，主席 董事会主席，主席话 期 坐标， 期待有白武士出现，是否有白武士可能性咧？ 唔好讲呢单嘢啦，我知道咧，啊，人哋攞咗法律意见， 系 收口嘅啫。唔好讲，唔好益佢， 唔好益佢啊！ 唔好讲呢啲嘢。嗱，我嗱阿老总，你做咗传媒咁多年，几多年啊？ 三十几年啦。 我终于有条绝窍， 系 冇得顶啊！你要赞我今日，我要认叻。嗱，过去几日啲报纸好多报道关于 DBC 嘅嘢，唔好理咩报章好、电台、电视好，佢访问咗我之后咧。访问成个钟都有噶，就断章取义。OK， 咁我终于咧，琴日我顶唔顺啦。任何人访问我咧，入直播室， 直播室 开咗咪佢，你又开咪，我又开咪，录晒佢，即刻今日啲报道咧平衡咗好多啦。我讲到明，如果有任何嘅报道有差错嘅，我就原汁原味播翻个名带。即刻唔同咗啊！我话俾我而家开始就系、是、嗱，呢啲系咪高招啊？嗱，所以我哋呢啲 证明你真系好天真、好无邪。我哋喺工作坊度成日都提醒啲被访者就话，当记者攞个 录音 出嚟时候咧，请你都攞个录音出嚟，你明啊？ 对唔住，唔同噶，你唔好认屎认屁啊！咁样话，人都知啦呢样嘢，但系你普通人。录个音啊点啫？你去边度播啫、 啊？ 你最多打官司嘛？攞、 啊、你冇个台喺度， 我有个台啊嘛，我仲有 DBC 啊嘛，我仲有个牌啊嘛，我可以播噶嘛，半个钟头先睇。 所以你啲优势唔系个个差，唔系个个差到你噶。 跟住仲一样嘢啊，报上名来 啊， 我埋我系乜乜报乜乜记者，或者乜乜电视台乜乜记者。嗱，琴日就发生一件小风波嘅，我喺呢度咧都要检讨下嘅，我都要即系公道讲啦。嗱，因为我压力大咧，啊，即系都有少少咧，即系脾气唔好， 情绪有啲困扰嘅，难免吓。 琴日有个电视台记者嚟访问我，咁佢哋访问我，咁我梗系冇所谓啦，有求必应啦，咁啊请咗入我办公室啦，跟住就一坐低，佢就话我可唔可以做 live fit 啊咁。我已经拗头啦， 使唔使做 live fit 啊？ 咁紧要啊？ 嗱 ，live 我又已经系有啲失策。 嗯 ，live fit 同 live broadcasting 唔同。 嗯， 我以为 live fit 咧，我有个即系我就系懵懵地啦，呢排都系懵噶啦。我就以为 live broadcasting 咁有咩所谓啊？但我真系唔明佢点解要做 live fit。嗱，再收尾我知啊，一阵先讲。嗱，你两位谂下，点解要嚟做访问，又唔系直播，点解要做 live fit 咧？ 嗯， 即系你应该谂， 咪争取时间去剪接啫嘛，佢即系唔使攞个饼带或者攞个碟，快翻到公司做功夫。 终于我知道点解，我有阵时分析啦。咁跟住一个年轻嘅记者， 系 我都觉得好熟面口，但我又一时又系唔记得啦。吓、啊，一开一跟人坐低，一开口就你经营不善，你高薪挖角，啊边个几多钱？哇！我即刻知道来势汹汹。 系。 嗱，即系点解去做 live 咧？ 俾老细睇噶， 唔系佢预咗我随时终止访问啊嘛， 冇得走，但系你 冇得走啊嘛， 嗯， 咁跟住我话停一停，唔该，对唔住啊，嗱，你呢啲指控咧，就好似系来者不善，嗱，我就好简单嘅嘢，我亦都未惊过。啊！佢直成个郑经汉咁啊！我心谂，大佬啊，我见惯咗，我睇个镜，你真系用我啲手法嚟对付我啊？系咪啊？ 以彼此来还之彼身。 跟住话俾我听，我好细个听你节目，你知我哋啲咁嘅老人家咧，听嗰啲嘢咧就即刻呢个系死穴嚟噶。Morris 话： 系啊， 何国辉话大班中咗死穴啦。你一话细个听你咧，你即刻个心就啊，即系松懈咗，又过瘾。咁咧，跟住我话好啦，嗱，停一停先，大佬，嗱，讲明啊。既然你是准备用这种方式的访问呢，我说这样了，毛主席说不做调查呢就不得依牙松过。我说麻烦你停了他先，我给了你资料，你即是关于我们公司的经营状况啊，你就说所说的那些什么高薪挖角啊，我全部给了背景资料你。我因为呢有些同事呢因为是艺人来的。佢哋有啲私隐咧，佢哋话同出边讲几多钱咧，我系唔方便，我点可以方便话俾你？其实我啲同事系几多钱嘅？呢个系我唔讲得噶嘛。我停咗佢，嗱，我可以同你讲晒，你再问过嗱 ，OK 啦，佢话 OK， 咁我开始讲嗱，譬如我哋即系讲翻，其实喺电台讲过啦，我哋点样经营得法，点样又 mean 又 lean， 根本就系、是、冇啲咩叫高薪挖角啊，又冇经营不善啊，全部系黄楚标嘅包装嚟嘅啫嘛。点知我一见到一部机对住我捞紧嘅， 冇停机佢， 咁啊发烂渣啦，架拍台啦，我即刻停，佢唔停，我继续问，继续捉，继续手指指对住我，我梗系兴啦，咁啊梗系讲粗口啦，唔使讲啦呢啲就，跟住我就咁去喝佢。我好嘢啊！我狮子敲功，一喝你俾翻顶物带我，攞带出嚟，我唔系我抢佢噶，佢俾我喝到咧，佢有真系俾带我， 冇用啊！咁你话拉 fit 啊嘛，嗰边有噶，嗰边有噶， 跟住打俾个电视台主管。嗱、啊，我有咁嘅情形出現， 呢啲出唔到街嘅一啲嘢吓。 嗱、啊，最好笑嗰、那个记者自己有讲粗口噶，嗱、啊，我讲粗口冇所谓，佢作为记者讲粗口喺访问期间讲粗口好大镬噶。咁、嗯、你知啦，咁第一个主管就要我俾翻名带佢啦，我话唔得，我留翻嚟做证据，话我做咗赔嘅，你话几多钱我赔几多钱。第二当然我嗰个老总大家唔系好朋友，不识咗好多年啦，梗系识啦，你梗系知啦，一定识噶啦。嗱，我特班俾名带我，你信唔信我？我话乜人都唔信。嗱、 嗯， 我真系咁讲，跟住我亦都有针嘅，有人话俾我听咧，个记者仲争取去播。嗱、那，嗰个年青人咧，其实佢系好进取嘅。我上过一次当噶啦，我收尾佢走咗，我记得啊、嗯，上次我攞荷兰水盖，佢、哦、又走嚟访问我，就想讲咩咧？佢曾荫权同我因为老友记咧、 嗯， 就系、是、亲疏有别，思相受 益你噶吓。 咁、啊、我就话俾你唔系，我就话咧，我系因为长者安居协会作为创办人，我攞咗咁全世界攞咗咁多奖，成为香港三宝之一，国际扬名。我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受之无愧，再加埋咧，佢俾呢个荷兰水降我嘅时候咧，亦都讲明话我过去喺传媒嘅贡献，回应市民嘅诉求，做咗好多跟进。咁我就觉得佢系迟来的春天，我觉得应该话埋沙士添。其实老懵懂，如果唔系争我咧，佢应该沙士咧之后俾我嘅大紫荆我都应该攞啊，唔好讲金紫荆啦。所以我受之无愧。跟住呢条友咧，嗱咁啊录音访问咁啊嘅。 跟住就去访问阿罗志刚。嗱，罗志刚咧就系我当年咧，我哋两个系创办人嚟嘅。呢、这个长者安居协会啊，我嘅创意就嚟自我嘅。跟住我揾阿罗志刚帮手。佢、当年咧，因为长者安居协会咧救命中咧，老懵懂啊，俾咗银纸巾佢。OK， 咁啊冇俾我啦，梗系。咁跟住罗志刚讲咗好多嘢嘅，最尾出嚟咧，整到好似罗志刚话唔抵得咁，又系呢条友。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的麦地臣街和沙东街交界，有一条直径六寸长的地底食水管爆裂，一度喷出水柱，水务处人员已经到场抢修，现场一条个行车线需要封闭。强台风海葵凌晨三点几登陆浙江象山县沿海之后减弱为台风，进入浙江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海葵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浙江沿岸海面有近10米高的巨浪。省气象台发出红色台风预警信号，预测海葵对宁波和台州地区影响较大，可能会持续到明晚，带来暴风雨。浙江全省超过100万人要紧急疏散，48000几艘的船只回港避风，客运航线全部停航。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封闭，禁止车辆通行。上海发出强台风的紧急警报，有37万人紧急疏散，江苏亦都疏散超过11万人。杭州和上海昨日有超过320班的航班取消。美股连续三日高收，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短期内会再推出措施协助降低欧元区国家的债息。投资者积极吸纳股份，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8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5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重上1400点的关口，收市报1401点，升7点。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全线上升。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的奥运八一米栏初赛跨栏的时候跌倒受伤。新华社报道，刘翔确诊是跟腱断裂之后，初步决定在伦敦的医院接受手术。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冯树勇说，刘翔受伤的地方和上次北京奥运时一样，强调刘翔的伤一直存在，好遗憾刘翔没有完成比赛，为此感到难过，但他赞扬刘翔在受伤的情况下仍然走上跑道是非常有毅力。内地传媒就报道，刘翔离开赛场的医疗室之后，返回奥运村致电父母，忍不住痛哭，无法再讲说话，相信刘翔在比赛中承受巨大的压力。伦敦奥运第11日的赛事，中国再增添三金二银四铜，国家队在乒乓球的女团决赛夺得冠军，以总局数3-0击败日本，成功卫冕。在最后一日的体操比赛里面，邓琳琳和衰露在体操女子的平衡木囊括金银牌，冯志就在体操男子双杠项目夺得金牌，周海在男子的单杠拿到铜牌。单车项目方面，郭爽在场地单车女子个人争先赛得到一面的铜牌。黄雪辰和刘欧在双人的混合泳不敌俄罗斯和西班牙组合，只是拿到铜牌。中国跳水队首次是失落金牌，在男子单人的三米板决赛，秦海和何聪分别是得银牌和铜牌，金牌就落在俄罗斯选手萨卡洛夫。在奖牌榜，中国以34金、21银、18铜仍然在奖牌榜的首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仲系卫生署认证嘅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相信、迷信、得悟、失悟。八月十九，霎时冲动一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八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霎时冲动。 大家好，我是阮兆祥。每一次出场，我都希望可以为观众带来正能量。想香港更加繁荣进步，就要靠大家的力量。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呢？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陈茂波7月30号被中央任命做发展局局长，即被揭发拥有劏房物业，至今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今日已经是第九日，仍然未肯为事件辞职。陈茂波一直用大话交代他拥有劏房物业的事，企图隐瞒事实，然后被踢爆讲大话，陈茂波陷入诚信危机。陈茂波原来一心想做财政司副司长，他降呢上任发展局局长，当日话会战战兢兢接受任命，而且会秉持诚信。 我会继续秉持公义、仁爱和诚信的原则，以谦卑、聆听和开放的态度去推展我的工作。 不过在劏房问题出现之后，陈茂波终于都在上个星期五现身，为劏房丑闻解话。而他只是不断重复他和妻子许慕明对于单位被改成劏房不知情，即使见记者提问都只是将责任射给他太太。 我将你这个提问转给我太太，由他答你。 陈茂波夫妇过去一直都有说是不知道警捷的租务详情的，亦都没有经营劏房业务，但是去到上个礼拜尾，有报章揭发陈茂波夫妇两人担任警捷董事和股东期间，警捷是曾经购入其中5个劏房物业，部分更加是连劏房租约买入的。而事件直至去到星期日，陈茂波在深夜发表声明，才突然承认知情。有不少的市民已经要求陈茂波下台的。 全部事理不分，能力不抵，咁韦威慧就想做官，咁香港嘅声誉同埋嗰个价值系咪就系咁俾佢哋消耗呢？ 陈茂波陷入诚信危机，上任后今日已经系第九日，仕途已经开始倒数，究竟陈茂波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今日我睇咗法庭嘅消息咧，就好啱咧，就系、是、法官闹个被告咧，就好啱咧，我哋去闹呢个陈茂波啊，真系佢所讲嘅嘢全部都系为咗目的，就系、是、免除责任嘅讲大话，大话精。 陈茂波下台啦、啊！你想挺多几多日啫？系唔系想挨到第13日？ 啊， 叻过阿麦齐光一日啫！啊，冇得唔落台 嘅。系啊。 咪你谂下， 两乜嘢都唔明佢真系。 即系呢个大地产商，香港四大地产商，郑家纯、 新世界， 呢个唔使讲啊，呢个就系跳船凉粉。本来系撑啊唐英年嘅，点知一听到梁振英做咗特首一选举嗰日咧，即刻就俾呢、這个啊唔系咁简单嘅啊扯咗上台撑啊梁振英，喂！真系几核突嘅，其实个幕嘢咧，到而家咧喺中环嚟讲咧，大家讲起郑家纯咧，都抵起手指公噶。呢个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俊杰嘅好好嘅示范啊！嗰种变脸变身啊，嗰几快，真系快过刘翔啊！ 快过呢个飞人咧，呢个咩美国嗰个飞人啊，快过啊，啊大佬啊，变得最快，啊、喂，走出嚟撑啊陈茂波，好多人就话呢、這个你咁样撑陈茂波仲大镬，咩鸡蛋挑骨头啊，廿年前嘅嘢攞出嚟啊，喂，如果有个人廿年前开个鸡斗嘅，啊唔好难听开记仔啊，我哋叫做吓、啊，或者开个啊呢、這个烟格嘅。或者开过呢个赌场嘅，即系呢个地下赌馆嘅，冇牌经营嘅。廿年后啊，佢好勤力啊，又入咗啊，入咗警队。咁而家你俾佢做警务处长，你就话唔好攞廿年前啲嘢出嚟 讲，俾个更新机会嘅系嘛？ 咩世界嚟噶？郑家纯虽然有钱，咁即系我哋成日我都信嗰句嘢叫做人微言轻啊！你有钱都系大晒，喺香港人系做地产更加大晒啦。但系系唔系咁样侮辱我哋香港人啲智慧啊？郑家纯，你侮辱我哋香港人啊！你话我哋鸡蛋里边挑骨头，你鸡蛋里边如果有骨头系挑唔到嘅，点挑骨头呢？鸡蛋只可以挑蛋黄嘅啫。啊，我未听过鸡蛋挑骨头嘅，即系话咧根本冇。但系而家你最弊咧，郑家纯嗰只唔系鸡蛋啊，嗰啲叫鸡仔蛋啊。林宇华，你细个有冇食过鸡仔蛋？ 有，梗系有啦。 你乜你食咁人哋炖？通常我阿妈炖嚟俾自己补身，咁咪你食得鸡仔蛋。 我哋嗰时系穷咩都食噶啦，真系啊！ 大佬系鸡仔蛋，俾女人食去补身。 唔系嗰时候我哋细路仔都有食嘅。 呢、這个咁啊，陈茂波就系鸡仔蛋，就唔系我哋鸡蛋挑骨头，系成只死鸡喺入边咧，即系嗰啲胎死腹中嗰啲炖嗰啲鸡嚟嘅。喂，嗰啲鸡仔嚟嘅。喂，你陈茂波，你郑家纯，你大地产商，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啊发展局局长。你郑家纯如果出嚟咁样讲嘢咧，除非你走出嚟嗱，我话俾你听啊，小心啊！你要走出嚟话俾所有人听，直至到陈茂波落台前，我唔参与香港地产活动， 点可能啊？ 即系咯，大佬啊，我都唔明啊，郑家纯，唉，你出嚟唔知攞景嘅振兴，其实有人话郑家纯咁样讲一讲咧，呢个死亡之吻嚟嘅。所以都唔知系正中定奸嘅，可能佢真系无间道嚟嘅，佢、 啊、 系唐人嘅无间道，一啲都唔出奇啊！真系不知所谓。 咁 样 就唔系无间道啦。 你有钱佬咧、啊，真系唔该你啦，唔好财大气粗啦。啊，你哋要威嘅，唔系闩埋房门，开啲十几廿万一支红酒饮，啊，赌一只牌五万蚊嘅坐大啲、嗯，啊，打一棍啊十万蚊嘅 golf。咁喺度吹水咪算咯。 不 过寻 日咧，你听下啲听众啊，同埋寻日我哋十级自由风度阿小班都有讲啦。咁你讲大话系今个月嘅事啊嘛。 唉，唔好讲啦，有钱佬认为自己讲嘢大晒，如果唔系我哋点解嗰几个股东啊财大气粗到啊，我唔卖，我又唔买，我又唔侵股，我又唔俾你侵股。执咗佢， 仲唔俾你接广告啊？ 唔准接广告，执咗佢，执咗佢，执咗佢。喂，呢啲咪叫财大气粗咯？都唔知道有法律嘅，都唔知道一样嘢。啊，香港有公司法，亦都有广播条例。啊，我哋系持牌人，到你话执就执嘅咩？大气电波系属于公众嘅，属于你几条友嘅咩？你有钱大晒，你过千亿身家，就我哋就要同你投降。有冇搞错啊，大佬？你话执啊执，日日写律师信嚟，日日派成队添嚟查数，搞到我个 CFO 咧啊走夹唔透，我同情佢啊！嗱，今日如果大家睇报纸有一张图片咧，喺 DBC 嗰个广播中心门口有人拎住个大个红蓝白喺度运嘢咧， 嗯， 如果一张相咧就好睇过一万字， 胜、啊、过千言万语吓，系、啊、 你写万字都冇用噶，我张相睇咗就觉得吓。啊DBC 執笠啦，好多人咧執嘢走人啦，对唔住，嗰、 啊、 个人拖我出袋嘢同我哋冇关系嘅，啊，讲清楚先啦，嗰条友系运货嘅，我都唔知道去边，同我总之同我哋冇关系，又唔系帮我哋运嘢，乜都唔系，喂，我哋出边嗰度公共通道嚟噶，啊，大佬好在咧，我哋呢度有五千人翻工，有好多高科技公司喺度， 嗯， 好在我哋冇 lay off 人啫，你如果我哋楼上啲人 lay off 人，你话嗰阵时阿风水佬喺度噶， 嗯。 阿风水佬系呢度 同埋 讲最大通最大租客，因为佢间宏亚咧系做高科技噶。 系、啊， 喂，如果佢呢个嗰人啲人个个拎住个盒行过我门口，咪当咗我哋啲人拎住个盒走？大佬啊，冇啊，冇人搬嘢走啊，大佬。 呢度唔系华尔街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唔好赢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觉得咧，陈局长本身咧，你关于劏房嘅问题，我了解不多啦，我就唔适宜喺呢度评论啦。作为一个市民咧，我觉得即系你20年前嘅事情。因为他做了局长又被人撩翻出来来到攻击，我觉得这个风气呢事实上是很差的。咁就当然就对他适不适合做局长完全就我觉得是即是没有影响，因为他做局长啊就是在将来会他本身的政绩嘛。咁、那個人問題，我覺得佢完全係可以升任有餘嘅。咁事實上係即係可以講話呢啲叫做雞蛋挑骨頭，係嘛？就係、是、就好少嘅嘢喺廿年前發生嘅嘢，再撩翻出嚟嚟攻擊某啲人咧，我覺得係對香港本身係個管治係非常不好的。 最慘就唔係雞蛋挑骨頭啊，純官。是鸡仔蛋挑死鸡出嚟啊！啊，喂，大佬啊，有钱佬虽然大晒，香港地笑贫不笑娼，杀人放火啊金腰带啊！有钱佬做乜都得，话封你 DBC 又得，话乜都得。喂，但系唔系到你咁讲噶嘛？你第一唔系一个普通市民，阿郑生啊，你系香港千亿富豪啊，富可敌国，又系梁振英啊，即系。重视非常重视非常关系密切的地产商，又委任你入这个扶贫委员会，咁你而家走出嚟就闹我哋啲市民，闹我哋啲穷人，有钱佬虾穷人啊！大佬大声嗌，真系要有钱佬大晒啊！而家有钱佬话我哋鸡蛋挑骨头啊，话我哋唔公道啊！喂，呢个系发展局局长，你出嚟而家揽住佢，第日新世界啊地产，你仲点去做生意啊？你如果做咩生意，第日有咩 jack 数俾你？我哋又鸡蛋挑骨头啦！喂，有冇搞错啊？陈茂波益名益新世界、啊，所以作为一间上市公司嘅主席咧，其实真系要慎言嘅。如果唔系会影响股价噶，大佬，我点知你大佬啊？你撑嘅陈茂波。啊，你知啊，香港地而家都叫做透明，有 ICAC 有成。喂，你咁样撑陈茂波，陈茂波赖死唔走，但系做发展局长嘅，逢喺新世界发展嗰啲嘢咧，喂，嗰啲公务员啊，嗰啲官咧，就会攞个放大镜出嚟睇噶。你明唔明啊？攞个好大嘅放大镜出嚟睇，总之就 make sure 一样嘢，揸正嚟做，唔好益新世界啊！嗱，益亲新世界咧，人就话我哋啊，因为陈茂波我哋局长嘅关系咧，名益佢噶，所以咧就以后咧啊做啲嘢就其实唔系咁顺利嘅，弄巧反拙啊！所以对一间上市公司嘅要求咧，好在我冇新世界股票， 都系闷声发大财系嘛？ 我冇新世界股票，如果我系股东啊，我真系惊噶嗱。有人话我哋咧无底深潭不善经营啦，就要执咗佢啦。嗱、嗯，我哋都未曾，我哋啱啱启播啊，即系启播都正式启播5月15号，到而家未够三个月。如果讲试播开始咧，就差唔多一年或一年多啲，我哋先至真真正正蚀咗个几千万啊，即系基础投资唔计数。你话蚀，我都唔承认，我呢个系投资期。有钱开咗几耐啊？林毓华。 十几年啩？ 几多年啦？唔记得唔紧要，好耐啦。去年啊，蚀咗差唔多成亿嘅大佬。 上半年， 上半年半年蚀一亿噶。 系啊，今年上半年 一年分分钟蚀两亿噶。 啊，咁佢下半年佢睇好啲嘅，佢又吓。 啊，都蚀噶啦，唔使谂啦。我话俾你蚀啊。 系。 哇，因为我邓有线啲同事担心啲童工， 你知唔知我哋其中一位股东话要啊执咗，因为我哋经营不善，因为我哋蚀本，要执咗呢个 DBC 咧，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李国章， 系 啊李教授，行政会议成员，佢而家入咗九仓做董事噶，你唔俾佢又系重蹈覆辙。啊！就走出嚟话，哇！有事时咁多，执咗佢啦，阿 Peter。 咁人哋 吓，唔系你呢个 Peter， 但唔系一个董事话晒事噶嘛？ 唔系咧，第二个 董事局系嘛， 都有政治因素噶。其实有线啲新闻好劲噶，因为春哥领导之下，好有影响力噶。分分钟又系因为政治原因执鬼咗个新闻台，咪大镬，咪变咗 CCTVB 咁又变咗 CCK 宝咁啊大镬 ，CCC 咪变咗三条 C。好大镬嘅大佬，嗱呢啲咪要小心啊！嗱，有事嗰时成亿半年，有冇听到吴光正出嚟话要执咗佢嘅？有冇人听到话佢经营不善嘅？嗱，呢啲咪又叫做讲翻嗰个大陆嗰、那个嗰、那个边个讲啊？嗱，好嘢啊！嗱，大陆嗰个话啊，呢个系舆论全世界人嘅智商，呢、这个唔系意外扑低，呢种安排实在太愚蠢、太残忍。刘翔，你唔应该答应去参加呢场演出。嗱，我借题发挥呢个北京著名作家陆天明啊讲嘅啊，关于刘翔，我就以此创作。唉，呢、这个系愚弄全世全香港全世界华人嘅智商啊，唔系商业纠纷，唔系经营不善啊，即系要 DBC 啊，即系啊执笠呢种安排，实在太愚蠢、太残忍了，黄楚标。又或者啊，李国宝、李国章、黄子欣，你唔应该答应黄楚标参加呢场演出嗱，系咪就咁简单嘅啫嘛？大佬啊，喂，真系一个传媒机构有线咁巴闭，去年半年都蚀一亿嘅，做传媒真系咁狂咩？大佬，咁你不如闹下你黄楚标咁叻，你够胆走去闹下吴光正？啊，吴光正好似系政协常委嚟，好似系正话嗰个郑家纯都系政协常委嚟嘅。啊，黄楚标又系政协，啊呢、这个李国章又系政协，李国宝个宝贝仔阿 B 仔又系政协。哇，我都系大镬啊！成日俾呢班政协围住咧，抵死嘅，所以郑经翰系抵嘅，系抵死嘅。 唔戴眼识人啊！ 讲翻呢个全民投票支持 DBC 啦，支持我哋嘅咧就二万喺 Facebook 上边啊。27,860人，嗱好多咧网友话想支持我哋，但系话我哋唔用 Facebook 嘅，亦都唔想用 Facebook。咁我哋咧亦都有个 email 嘅，啊，亦都有可以传真嘅。咁所以咧，啲听众如果唔用 Facebook 咧，可以咧啊传真嚟俾我哋又得，可以电邮俾我哋得。而家亦都有听众啊自发啊啊！签名运动，咁大家又可以签名。 今晚咧就喺旺角嘅街头啊！ 嗱，而家我哋如果根据搜集咗嘅签名同埋电邮同埋 fax 咧，其实差唔多接近40,000人嘅支持我哋噶啦。反对我哋嘅咧，嗱，今日要特别讲一讲嘅，635人， 你多咗好多啊！ 嗱，琴日我都有讲过啦，我对阿林超荣咧系失望嘅。 嗯， 点解失望咧？当年我选举佢撑我嘅啊！林超荣亦都系个老友记，我当佢系老友记嘅一路都嗱，我又识佢嘅太助啊屈永仪嗱，佢系不停咧，即系已经咧写啲稿咧啊，单单打打我哋 DBC 啊啊，咁终于咧我就忍唔住，我呢个林超荣，我打个电话俾佢啦，解释晒俾佢听咧，用咗成15至20分钟，琴日一地话我哋咩高薪挖角啊乜乜乜乜。我都有请过阿林超荣，亦都有请过屈明贤嚟我哋做节目。 嗯， 佢哋可能嫌我俾得太恩珠，所以唔嚟。咁啊，点会系啊个高薪挖角咧？嗱，咁啊，收尾有朋友提醒我啦。嗱，我而家终于明白啦。可能我又唔怪林超荣啦，唔怪超人啦。原来系梁粉嚟嘅大佬啊。 嗯， 佢支持梁振英噶。有人话大班有冇搞错啊？咁你都唔知嗱，我又真系老一时老懵懂。如果我知道系梁振英，我琴日可能唔讲佢，亦都唔打个电话。因为既然各为其主，所谓佢系梁振英嘅人，咁我哋日日咁样喺度玩啊梁振英，唉，林超荣睇咗梗系痛心疾首啦。咁唔想你 DBC 执点得啫？就讲埋啲无谓嘢啊，啲机又收得唔清啊，的士佬装咗又唔开啊。喂，林超荣。使唔使咁啊？大佬识你咁多年， 啊，仲揽头揽颈添。以前，不过我都好多谢当年我选举嘅时候咧，去企站台啊。OK， 有两个肥仔嘅当年，差唔多样嘅，一个叫林超，一个叫林超荣啦， 系 超人啦，一个咧就叫做蔡子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铜锣湾麦地臣街往罗素街方向近沙东街，由于水管爆裂，部分的行车线封闭，水务处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受台风海葵影响，多班往来香港和上海、宁波和杭州的飞机延误或者取消。港龙同国泰话，直至到星期三的下午，本港来往上海、杭州和宁波的航班全部取消，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至少有23班的航班受影响。港龙同国泰建议乘客考虑延迟到星期三之后出发，会获豁免重新订位的手续费。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和香港航空亦都有多班的航班要取消。强台风海葵在凌晨三点几登陆浙江的象山县沿海之后，已经减弱为台风，进入浙江内陆并进一步减弱。美股连续三日高收，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短期内会再推出措施协助降低欧元区国家的债息，投资者积极吸纳股份，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8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15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重上1400点的关口，收市报1401点，升7点。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是全线上升。五伦敦奥运第十一日的赛事，中国再增添三金二银四铜。在奖牌榜，中国以34金21银18铜仍然是排在奖牌榜的首位，美国排第二，英国是排第三。伦敦奥运今日赛事是会产生16面的金牌，决赛的项目包括了田径、沙滩排球、乒乓球、跆拳道和摔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乜一个封路措施，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咁啊现时铜锣湾麦地臣街近呢个沙东街一段咧吓，需要暂时全线封闭噶。乜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啊，留意翻临时路牌同埋现场工作人员、警务人员指示啦吓。好，港岛区嘅车龙翻工龙尾啊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啱啱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唔错噶，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顺德中心噶。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啦。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收费广场亦都车多，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呢边车龙比较长少少啊，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

香港中学文凭清楚显示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能力， 评级分一至五级，最高为第五级，又有等级描述和例子， 雇主可按照不同工作岗位的要求， 根据学生在各科所达到的水平和他们的学生学习概览来聘请雇员。 政府已经带头在请人士认可了。 新学制新文凭，物色人才新方向。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食鱼唔好食肠。台风韦森特早前集港，六个货柜跌咗落海，150吨聚丙烯胶粒随海漂浮。虽然聚丙烯本身冇毒，但系就会吸收海上嘅污染物。日本曾经有个报告，喺海面上残留嘅聚丙烯发现有致癌物。另外，鱼类可能会唔小心将聚丙烯当做食物，然后大鱼食细鱼，污染人类嘅食材。聚丙烯好难分解，会长期留喺肠状，所以食鱼嘅时候一定要彻底清除肠状啊！聚丙烯系一种半结晶塑料，1954年发明，佢防水，可以抵受撞击，加上价钱平，在工业上有大量用途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1，我想问下林毓华，今时今日有几多个传媒赚钱嘅咧？亚视每日差唔多蚀100万， 系 唔通旺旺嘅蔡显明啊，高干子弟啊，王晶。嗰啲人蠢得过你黄楚标啊，有线系人都知啊，吴光正做生意全数口之争咧啊，都系真系佢唔认第一咧啊，佢唔认第二咧都唔得，啊，即系佢认第二差唔多冇人敢认第一。有线啊，半年蚀成亿 啊， 嗱，我而家都未赚钱， 系 王维基够醒啦。啊！如果唔系买家当嘅话，佢个香港宽频又系蚀到阿妈都唔认得。香港电台每年用我哋纳税人啲钱咧，用7亿。啊！李嘉诚全世界啊，呢个净系神嚟嘅。啊，讲搵钱嚟讲，啊，新城做咗20年先至开始收支平衡。你就讲我哋 DBC 做咗1年半载咧，啊，蚀咗几千万。投资咗几千万，我唔想讲蚀啊，用1.5亿，1亿就我嚟做啊基础投资 嘛，系咯， 5000万咧就系、是、啊过去嗰咪就系、是、你话可以话蚀嘅，咁你冇讲过咪叫蚀咯。嗱，林超荣都话我哋冇讲过啊，又话我哋冇讲过噶， 冇讲过 就应该执咗佢噶，咁啊唔搞， 唔够讲过唔系冇讲过， 都叫冇啦。我哋好谦，我哋好谦卑嘅，好开心啊！睇咗苹果呢个大陆嗰个作家写嗰样嘢，喂。呢、這个咁嘅安排实在太愚蠢、太残忍啦，黄楚标啊！不过你李国宝、李国章、黄之恩就唔应该参加你呢种演出啦。嗱、啊，真系越谂系越开心。仲有一样嘢，琴日有个律师提我，朋友嚟嘅啊，呢、這个就老友记。喂，我话经营不善，点解唔炒你大班同 Morris 问得我使乜执啫？又系点解唔炒咗我哋两个咁啊？系咪要执咧？又嗱，你卖股份又俾人唔肯，买人哋又唔肯买，你卖又唔肯，侵股又唔肯，摊薄又唔肯，咁你咪炒咗嗰两条友咯？ 系 啊，啱啊，你可以揾人嚟经营噶，嗱，可以揾陈小宝噶。点解即系话讲开咧？ 张成双得噶啊？ 唔系，点解要揾陈小宝咧？讲翻正话先啦，讲翻林超荣嗰单嘢先啦。林超荣真系，我对佢就真系有啲冇嘢嘅，即系大家政治就意见唔同，佢支持梁振英咪支持梁振英咯。你作为一个业界人士，你做传媒呢样嘢最紧要嘅，就我哋做传媒工作者，你梗系希望唔系多只香炉多只鬼，又唔系同行如敌国，大家互相竞争。但系最紧要咧，越多传媒越好，咁我哋个行业百花齐放。 啊，言论自由嘅核心价值又可以保护。嗱、呢样嘢先最紧 要。嗰个系成行成市嘅效应啊嘛。 唔系，我哋唔系做生意，讲言论自由。你而家越多传媒越好。如果香港得一个电台、一张报纸，香港玩完啦，咪新加坡一样咯。咁所以林超荣可以话啊，喺度单单打打写稿都冇所谓，起码有啲良知。佢就唔会投票吓、啊，叫执咗呢个 DBC。但系有个人叫陈小宝， 系 你而家系新城呢个数码电台音乐台嘅台长，佢究竟知唔知道？如果我系 DBC 执咗，连工都冇得做。佢系投票支持将 DBC 清盘。喂，呢个系竞争嘅，可能佢唔抵得我哋颜联武，唔抵得我哋啊汤晴川。喂，大佬啊，你识我哋呢班人何从立？你哋呢班友咧，音乐人揽头揽颈啊，你就竟然 咧， 就将 DBC 数码电台清盘第一啊！你真系想我啲老佢啲老友冇得捞啦！呢、這个第二，第二，喂，你冇咁过瘾啊！你估我哋执咗你新城数码电台、数码音乐台会起飞咩？分分钟你哋陈小宝连工都冇得做，点解咁兴呢条友咧？第一，你系传媒工作者，即系你喺电台做嘅。啊！第二唇齿相依，第二样嘢咧，呢条友当年咧广播道俾人剃眼眉咧，啊，我撑过去嘅。嗱、啊，我最憎就呢啲人嘅，你明唔明啫？喂，讲翻呢个蔡子强啊，讲翻嗰两个肥仔啊，咩咩讲咗一半唔讲唔得嘅。 系 当年我选举最好笑啊！我有个选举论坛啊，唔系选举论坛，造势大会喺黄大仙庙前边搭晒台。 嗯， 阿林超荣咧就上嚟咧，叫佢上嚟帮我站台，佢好老友。死撑我嗱，我去边度搞啊啲居民大会咧，我都揾佢嚟嘅，我去搞笑嘛，去做头条新闻啊嘛，啲人认得佢嘛，又过瘾啊嘛，咁啊真系撑我噶啦，呢样嘢我到今日都多谢佢。但系嗰日我喺黄大仙过瘾啦，讲俾大家听啊，而家佢叫蔡子强，企喺台下啊，我谂住佢梗系撑我噶，我同佢都几老友嘅，当年啊，唔系讲而家，叫佢个名啊， 嗯， 蔡子强，诶、哎、上嚟啦，咁你都喺度嘅，你记得啊？你知唔知道用哇一个肥仔你未见佢走得咁快㗎就喺黄大仙庙嘅广场前面呢一扑一碌咁去冬瓜咁呢呼碌咗落去地铁站嗰度。走就唔切啦大佬。嗱呢啲人我唔怪佢係咪嗱佢唔係撑你㗎嘛佢嚟睇嘢咋嘛佢做呢个咩中大嘅咩导师咋嘛大佬。啊咁佢点解要撑你啫？佢嚟睇嘢，咁你一叫佢上台，咪一扑一碌，佢就冬瓜咁碌咗落去地铁站嗰度咯，几鬼快！我未见过啲肥仔走得咁快嘅， 系咪即系避嫌咧？ 咁啊啱嘅，嗱咁整唔系，咁我今日反而尊重蔡子强， 系 啊，你反而你呢个咁嘅林超荣，你搞乜鬼啊？嗱，仲有一个咧，嗱，我唔系话咩，所以点解我而家知道点解人唔喺 DBC？我 Facebook 嗰度，因为俾人人肉搜查嗱、啊，我知道边个查我。 广播道嘅又系投票话要清盘啊！ 要我哋清盘，咁、啊、可能有啲人咧，佢唔方便话支持 DBC 噶嘛。 系、 啊，可能翻去俾老板闹噶嘛。如果喺中资机构做啊，或者个老板唔 like 大班嘅， 嗯 啊，咁啊踩佢嘅，咁又问你做咩撑 DBC 啊？所以我觉得 Facebook 系有问题嘅。所以 Facebook 咧，而家去到差唔多接近30,000撑我咧，已经好多谢佢哋噶啦。但反对我637人里边咧，我人肉搜查晒啦。有一个叫郑瑞龙嘅人， 系 啊，点解我抄佢出嚟咧？佢唔出名，我今日益佢嘅 Samuel 井，但系咧就话喺商业电台做，哇，大佬又系咁嘅人。嗱，呢个就系商业电台商台马路的士企划发展经理郑瑞龙，英文名就 Samuel 井。喂，大佬啊，同业嚟噶，唇齿相依啊。喂，做电台噶，你唔可以咁样噶，你明唔明？呢个违反咗个原则嘅业界原则噶，梗系希望越多传媒生存越好啊。点会叫人执笠嘅，大佬？我唔好理，因为政治因素好，因为商业理由好啊。喂，你唔知余真投票啊？喂！有冇搞错啊？ 怪事冇咁蠢啊嘛！ 唉，唔系啊，呢啲咁嘅人咧就要话嘅，即系我即系意思咧，唔系因为我争佢一票啊，即系陈小宝，你喺新城做，郑瑞龙，你喺商台做，你点可以投票话将 DBC 数码电台清盘嘅啫？呢样嘢就匪夷所思啊！林一华，有线开咗几耐啊？林一华， 喺上个维基咧个网站查翻啦，原来系1993年开业嘅。咁即係到而家19年啦。咁啊1999年上市，咁啊呢个九仓集团系占佢 73.3% 嘅股份。 而家李国章系佢哋新任嘅董事嚟㗎。 嗱、如果系咁咧，佢又真应该听。如果佢听咗佢哋嘅吴天海嘅有线电视嘅主席咧，嗱、佢就话未来嘅方向系点咧？佢就话咧系会朝住呢个善用互联网同埋流动平台，因为啲后生仔咧就唔系好似老人家得喺度咧就睇电视嘅。 我哋都系啊， 咁啊就系咯，呢度都系经一早用咗互联网，用咗流动嘅平台。 我哋都系啊， 咁啊李国章嗰啲就话，咦系，可能行啱咗路线都唔定。 我哋都系啊，但系冇人问我哋今后有冇呢条路线点行，就做一句执咗算咯。冇人问大班阿何国辉有咩桥啊？我俾多5000万嗱，我哋个个应承晒噶啦，咁你系咪掂噶？冇人问噶 ，OK。应承咗话俾钱，而家唔俾，跟住就话执咗佢，日日收律师信。唉，我哋电话旁边咧，我话姓林嘅人真系好鬼犀利嘅度。阿林旭华真系有，你哋姓林啲家族 木头啊，两个木头 人，你成棚人咧，个个撑 DBC 嘅。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阿林小姐，早晨，林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啊，大班， 你好。 早晨啊，林旭华，系早晨所有数码电台嘅工作人员啦。 多谢你啊，多谢你俾佢俾我哋打气啊！ 我都讲我第一个支持你嘅，我咧曾经咧就系、出钱出嚟噶啦，咁我卖广告嘅第一个系我啦，买个人买培宇广告啊，大班你记唔记得啊？ 太好太好， 系 咪啊？ 系喎、 哦，系啦、啊。我今日咧，因为我唔系好识上网咧，个女又去咗北京做，冇办法上到网，有时候我做嘢咧又冇办法打到电话嘅。 嗯。 因为我做嘢系人哋顾住屋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先？即系唔可以打电话俾你啊嘛， 啱啊 系，系嘛？咁我啱啱做完嘢翻嚟，唉，一条气好唔顺啊！你真系信错咗人啊！咁我就希望你咧，嗱，你就信我哋人民嘅力量。咁咧系啦，咁你啊呼吁我哋咧，香港人咧都系好多人咧就系有能咁啊，睇用乜方法捐钱啊？或者出钱出嚟啊，学下台湾嗰啲地下电台嗰啲人哋都做到噶嘛？ 系、咁我哋又唔需要走去地下嘅，我哋有牌嘅， 我哋有牌嘅系。 咁咪系咯，咁 同埋有可能咧，系可以喺参考呢个美国一啲叫公共广播嘅一个模式吓，佢系可以接受呢个系观众每年俾一个费啊，或者 捐 钱咁样嘅两 样。 系 啊， 系系捐钱啦，仲有咁啊，边个中意咪上去电台同噏两句咯，唔使钱 咯，做义工嗰啲。我哋都要保持翻个质素，同埋要遵守呢个发牌条件嘅。 梗系讲嘢，梗系讲讲公义先得噶。 系 而家年年粒20、24嗰啲梗唔得啦。你相信香港人好有智慧噶嘛？ 我成日想请阿陈小宝嚟同我对话啫，而家。如果陈小宝听到我哋嘅。讲到佢呢，嗱佢随时欢迎打电话 1872111,、但系叫陈小宝打个电话嚟赐教下，点解要我哋执笠都好嘅。 系啊，啱啦，啱啦。 陈小宝新城咧做傍晚节，可能仲未起身。 唔系，佢而家系新城数码音乐台嘅台长，不过音乐台到而家都未开。 系咯， 数码电台咧，新城到而家未开嘅，我哋睇定嚟。如果 DBC 执笠咧，我谂我哋有牌唔会开噶啦。咁啊，陈小宝啊想。想有嘢捞都几难嘅，到时。 喂，咁啊，真系搞死。 呢条友真系自己打烂自己个嗰个饭碗，佢都唔知道。唉，我就好同情佢啊。OK， 多谢电话吓，继续支持我哋啊，林小姐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谭生嘅，早晨系谭生。 早晨，林生。 系，早晨啊，大班。 有咩好嘢啊？有咩好赐教啊？ 我听咗你收音机，你都头痛嘅，话俾你知。 我都头痛啦，我都讲到喉咙痛啦，我都。 读咗嚟听你咧，就要有我二买几次，边啲想住安居协会。 系。 一系就听你咧，就走去保护维港咁。呢次我谂又要二买，等呢个台噶啦。唉，真系麻烦。 就 系 总之讲亲呢啲嘢，我就鞋鞋声嘅。人哋有先蚀9亿，都未听到啊！阿吴光正做咗10几20年，都冇话要执咗佢。实 DBC 咧啊，做咗嗰几个月就话要执啦，就话冇钱赚啦。咁如果咁咪有线又执，捞又执，亚视又执，仲有好多报馆又执。啊！香港咪冇晒电台、电视台， 你切千祈唔好啊！你话回水收音机有100几蚊买收音机，好惨啊！而家啊，我卖猪肉又猪肉话烂市，又买个收音机，你又唔开台啊？咁咪点搞啊？ 唉，我都唔知啊！我梗系希望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啦，为人民发声啦，啱啱啊？ 支持你，支持你， 多谢你啊！ 多谢陈生， 再听众阿吴生，早晨， 早晨，黎班， 你好，吴生， 早晨，阿爸， 系你好， 好支持你嘅。 你是香港之子，而梁振英是香港之耻。 唔好讲嗰啲嘢啦，系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话做，即系我同啲同事咧咁讲，坚守我哋嘅岗位，啊，做到最后一分钟，交足功课。 系冇错，咁咧希望你咧同埋林伯咧就保重身体。 嗯， 咁啊呢个来日方长嘅。 系啊。 啊，就无需要咧，即系 争取言论自由，绝不简单啊！真系 系呢个系一个呢个漫长嘅斗争嚟嘅、 嗯。 啊，因为共产党一日唔垮台嘅咧，啊，咁呢个大气候唔改变咧，我哋香港嘅小气候咧冇办法改变得到。嗯嗯、啊，咁啲牛鬼蛇神啊，咩陈小宝啊，咩即系咩？ 唔系佢啲嗱，唔好话佢，唔系佢啲，佢都无知嘅。同埋你可能贪过瘾啊！ 呢啲系跳梁小丑嚟嘅啫。 唔系，冇话佢啦，我都唔系想话佢，不过即系佢呢啲一可能贪过瘾。 嗱， 第二样嘢咧，可能咧，我 大个仔点会贪过瘾？ 你知啊，我得罪人多噶，你唔明噶。我喺呢行里边咧，系独行侠嚟噶，冇朋友嘅。好多人又唔抵得我，好多人又唔中意我啊，好多人又睇我唔起，咁有乜所谓啫？啊，乜都有嘅，即系支持我嘅人当然好多啦。就唯一因为仍然有咁多人支持我咧，我先撑到今日嘅啫。多谢你，恒生啊，多谢你鼓励。咁而家电话旁边有赵先生嘅，赵生， 赵生你好。 喂，赵生， 赵生， 断 咗，哦，冇咗，哦， 阿冯生， 系呢个多， 多啊，赵生你好， 阿冯生， 阿冯生你好，阿老冯啊， 我姓冯， 阿老冯系点啊？老冯喺多伦多边个浮啊？你 啊，多伦多 Mississauga， 嗯， 哦，你知唔知我当年1969年我住喺多伦多，我讲俾你听，你唔知喺边度嘅，而家叫 Mimico 啊 ，Mimico， 哦，喺 Lexo。 系啦，你真系老温，你真系老多伦多，你真系 Mimico 啊，好鬼远噶，你知唔知坐地铁坐到最尾嗰站 Edlington 仲要转巴士噶？ 系啊， 嗰阵时佢叫 New Toronto 啊， 我仲要入啊，我仲要入啊。 其实而家嗰度，其实而家嗰度好唔好啊？其实喺嗰度点啊？发展成点啊？ 非常之旺啦！ 我去嗰时冇噶，冇屋都冇间 噶。你去啲咁荒芜地方做咩？大佬， 我有个朋友喺度住喺近机场啊，近机场喺机，你知我哋做飞机噶嘛？近 Milton 啊， 系啊， 近机场咩？大佬啊，林英华，你而家谂到你我哋做飞机人，而家黐住机场咁，大佬。点啊，老友，讲嘢啊，你。 系 点啊？有咩好讲啊？ 喂，我就啊，即系你一开台我就听噶啦。唔系，即系我话你一开咪我就听啦。 即系五一五 DBC， 五一五即系复仇者联盟，唉，大镬啊！就搞到鸡唔鸭血 啦。即系呢个真系冇办法，一定支持到你。真系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都希望你唔好真系执咗佢。 唔系，我想执噶。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啊，我 即系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多人多，真系听众可以做到嘅咧。 嗯、 我已经啊，所有你嘅节目我都 like 晒噶啦。 多谢你、啊， 多谢 你啊！唔系、我哋会 咁嗱，我特别咧，我系有少少，我真系好支持发烧玩家呢个节目， 系、 嘛？ 我每个星期咧，我就真系唔食晏昼饭，我都要听，因为你系11点至1点啊嘛。 嗯、 下个礼拜加时啊， 跟住嘅时间，我系唔去街。咁我最近咧就买咗部 smartphone， 咁我就可以吓、即系喺街我都听到啦。 系啊，用 Apps 听啦， 我都系塞住个耳仔一路系咁听。 系， 嗯，咁、即系如果冇咗，我真系好，真系好惨啦。 呢个发烧玩家其中一个主持啊， 玩家 何松立咧就专系教人哋咧系教好啲好刁钻嘅嗰啲新器材啫。 你知咩啊何松立啊 Sam 好喺呢行咧，喺音乐啊同埋呢个影音界咧系好资深嘅。你知唔知我哋呢个我老友记嚟噶？佢咧我哋以前有个名咧就叫水货王，即系点解叫做水货王咧？佢唔系做生意 啊， 佢系因为咧好多啲新嘅玩意咧。唔运嚟香港卖嘅，咁佢就去买水，走去日本啊，周围抄水货，咁啊周围帮我哋买嘢，所以我哋叫水货王。唔系佢呢个节目下个礼拜咧，我哋其实下个礼拜我哋有啲节目调动咧，呢、這个节目咧、如无意外加一个钟头嘅。 嗯， 哦，正啊正啊， 就先听咧，佢哋话咧先听嗰啲发烧嘅嗰啲咩嗰啲歌喉先。 嗯。 即系嗰啲影音歌喉嘅，譬如好似阿陈俊毅啊嗰啲， 就如果加入呢个封烟咧，就最好啦。即系我哋可以 交流下 吓， 佢问嘢啊嘛， 玩音响嘅， 我要问下啲咩喇叭线啊，问下咩喇叭配咩啊，咁啊系啊，我同我哋发啊呢个好意思，因为佢哋都拗头啊。 即係玩黑膠碟啊，有啲咩邊地咩嘅地方可以玩？ 係、 啊、買到啲黑膠碟啊！我哋多倫多有好多正嘢㗎， 同埋咧就有啲，仲有咧喺街度聽咧， 有啲咧，即係上一代嗰啲老人家，即係佢哋退咗休啦，又要入去老人院啦，咁、 嗯、 樣即係佢屋企就即係攞出嚟賣。咁如果有啲筍嘢咧，執到真係好正噶。 係啊，你有時走去啲咩 fit market 啊，人啲 glass shell 係好多尋寶噶。係 啊， 係 啊。 馮生，你知唔知啊？嗰、那個係聽呢個係收音機咧，或者聽呢個流動啲咁嘅影音器材咧，嗰、那個耳塞好緊要嘅喎，那個 earpiece 好重要喎。 系啊系啊， 即系你揀一个好嘅咧，配套配得好嘅时候咧，系可以 系 可以享受唔同嘅 嘢啦。系等佢留翻声，我哋讲啦。嗱，我会反映你嘅意见，叫你听电话，好，多谢你啊，冯生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铜锣湾麦地臣街往罗素街方向近沙东街，由于水管爆裂，部分的行车线封闭，水务处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受台风海葵影响，多班往来香港和上海、宁波和杭州的飞机延误或者取消。港龙同国泰话，直至到今日下昼，本港来往上海、杭州同宁波嘅航班全部取消，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至少有23班嘅航班受影响。港龙同国泰建议乘客考虑延迟到星期三之后出发，会获豁免重新订位嘅手续费。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亦都有多班嘅航班要取消。英国传媒报道，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被控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案，听日在安徽合肥开审。有北京的法律学者认为，谷开来可能被判死缓，避过死刑。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北京法律学者金晓鹏，他认为内地不希望谷开来案件拖得太久。谷开来的身份特殊，加上他拥有新加坡的国籍，如果判死刑，谷开来有可能要上诉，审讯时间就会拖长。金晓鹏相信内地法院有可能以认罪态度良好，协助揭发其他人犯罪和自首的理由，改判谷开来死缓，留他一条生路。伊朗外交部召见瑞士驻伊朗使馆临时代办，抗议叙利亚反对派绑架48名伊朗人。外交部官员说，美国应该为人质的生命安全负责，运用影响力令反对派无条件释放被绑架的伊朗人。瑞士驻伊朗使馆临时代办说，会向美国政府转达伊朗的抗议，再向伊朗转达美方的反应。伦敦奥运第11日的赛事，中国再增添三金两银四铜。在奖牌榜，中国以34金21银18铜仍然是排在奖牌榜的首位，美国排第二，英国就排第三。奥运今日赛事会产生16面的金牌，决赛项目包括了田径、沙滩排球、乒乓球、跆拳道和摔跤。中国的乒乓球队继女团拿到金牌之后，今日会出战男团的决赛，同南韩争夺金牌。女子沙滩排球举行决赛，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国选手薛晨和张希会争夺铜牌。在跆拳道首个的比赛日，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吴静玉会参加女子49公斤级的卫冕战。女子摔跤比赛有两名中国选手参赛，包括了自由式48公斤级的赵莎莎和63公斤级的景瑞雪，他们都是中国争夺金牌的希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正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去到呢个北角码头，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位，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咁严重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嗱，呢边车龙长翻好多啦，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吓。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公主到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啊伸延翻去呢个新柳街噶吓。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欣怡花园噶。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铺满一浸嘅啫。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呢边龙尾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系啦，嗱，阿通啊成日讲啊，当遇上麻烦嘅时候，往往就系认识到身边真正嘅朋友嘅时候啦。唉，呢个世界只会一尘百彩嘅，有几多个会雪中送炭啊？但唔紧要啊，嗱，呢啲就系好自己锻炼嘅时候啦，跌低咗可以起翻身嘅。当年黄金宝都跌咗唔少啦，系嘛，扶一扶就得噶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顺利完成第11日嘅比赛，中国凭住体操同埋乒乓球项目再添三金，以34金、21银、18铜，仍然喺奖牌榜领先美国同埋英国。今日嘅焦点就包括田径将会诞生4面金牌，当中男子100米栏决赛，刘翔寻日喺分组赛黯然退出，令到注意力就集中喺罗伯斯同埋米列特身上啦。而男子乒乓球团体赛，中国就会对住南韩争金，而香港就会对德国争一面铜牌。我哋要全力为三位队员汤鹏、梁柱欣和江天一打气啊。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Susan Wong。 发烧对我来讲是很热爱的一件事，热恋狂恋的。玩家对我来讲有型有品味，懂享受，亦都要懂得挑选最好的东 西。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00到凌晨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的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日，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00到5:00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相信迷信，得悟失误。8月19，霎时冲动1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 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二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舞霎时冲动。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生锈或者有故障，窗门有可能成块脱落，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启，就要即刻找合格的承建商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用窗门来晒衫或者挂杂物，要知多些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有啲嘢咧，清先嘅，正话卖呢个数码收音机嗰个系广告嚟嘅。咁、人哋卖数码收音机广告咧，我哋就唔可以加一个温馨提示落去嘅。但我哋如果 DBC 主导嘅，又或者合作嘅推广咧，我哋咧就会话俾人听咧 ，DBC 可能咧。啊！会停止服务，或者停止，总之会个服务会受到影响。咁提出温馨提示，但人卖广告咧，我哋就冇咁嘅责任啊？点解咧？因为数码收音机咧，除咗有好多功能嘅，同埋嗰啲嗱可以听香港其他数码电台啦，亦都可以收到 FM 嘅啊，甚至乎可以我嚟啊听乜都得啦吓。咁、所以咧，嗰啲就唔系我哋责任嚟嘅，我哋做咧就唔想俾啲衰人咧。啊！即系拿住嗰样嘢嚟攻击我哋嘅咧，即系话你仲明知执笠仲卖心机，咁、所以如果我哋搞嗰啲推展销会啊、推广活动咧，就一定会加个温馨提示。但系如果我啲广告客户咧，大佬我唔可以倒人米噶嘛，大佬啊，请大家见谅。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揾紧学文思潮班细路噶啦，嗰班小啊，即系我哋啲后起之秀。但未揾到佢哋，因为有啲网民咧就好关心，有一张新闻图片咧，琴日佢俾班警察咧叔叔咧就围住，咁、想知道咧发 生咩事咧，咁 想知道发生咩事，系咪俾啲警察凶佢哋咧？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嗱，有位听众咧喺加州 California 呢个阳光嘅加州咧打嚟嘅，孙太你好， 孙太早晨， 系早晨早晨。我想讲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首先我唔明白点解其他传媒唔去撑 DBC， 尤其是商台，尤其是港台，因为咧佢哋与 DBC 嘅存在对佢哋系绝对有利噶，唔好讲话咁伟大嘅信念、言论自由啊、核心价值啦，你哋喺度咧，因为你哋比较出位嘛。所以呢你哋根本就是做一个箭靶。咁你做到个箭靶啦，咁未轮到佢㗎嘛。咁佢可以仲做好多嘢啊。好啦，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啦，如果真係 DBC 唔好彩啦，接埋咗啦。咁你商台同埋港台开始又成为箭靶㗎喇喎。咁你除非你做到好似 CCTV 第几台啦。 孙大多谢你啊，嗱你睇个问题好好嘅，等我又可以乘机发挥下，即係讲个事实俾大家听啦。第一我就係讲咗啦，我喺香港嘅传媒界呢咁多年呢的而且确树敌太多。啊，咁呢个係叶随身嘅。咁但问题系唔应该因为对郑京翰个人嗰个恩怨呢而放棄個原則嘅，嗱，你就係講到嗰個港台咧，其實而家已經收拾咗啦，和諧咗噶啦，咁所以就唔需要再收拾啦，因為你都知道啊呢個森哥啊，吳志森啊離開咗，參加咗我哋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條死罪嚟噶嘛。咁另外咧，商台咧就同行業敵國，你都知道我同阿即係阿林毓華啊，成班人都係俾商台夹扯噶嘛，咁即系佢哋和谐咗噶啦，即系佢哋就唔会，梗系咁啊！如果佢哋和谐咗嘅时候，而你 DBC 又冒起，咁对在商言商咧，咁梗系当咗我哋一商业嘅对手咯。第三 ，DBC 因为始终系一个商业机构，好多啲行家咧就因为话 DBC 其实系。唔系话撑港台咩？你明唔明啊？又唔系话当年郑京翰啊、黄毓民俾人封咪啊嘛？而家讲紧间公司，你郑京翰又系股东， 啊，咁佢就当一个商业机构，咁再加埋又系讲得前因后果啦，都系我闯祸啦，啲人都系唔抵得我㗎啦，咁啊变咗香港系好自私㗎，我哋啲业界。咁仲有嗰啲支持民主嘅报纸，譬如好似话嗱，而家剩返成日讲话一报一刊，啊，本来两支咪俾人封咗啦，当年咁而家得返一报一刊，就苹果同呢个一周刊啦。嗱，苹果呢直到今日为止呢，我哋都好多谢佢㗎，喺咁多传媒里面都算公道。即系算公道呀，撑唔撑另外一回事。亦都有譬如今日呢个金融中心呢啊，亦都有篇文呢系啊反映个事实嘅。咁我哋好多谢佢嘅。第一周刊呢就摆明系玩我哋㗎啦。咁今日呢我仲未睇到，我而家叫啲同事攞嚟俾我睇呢，有啲听众都叫我快啲反驳。今日又喺佢哋嗰啲专栏嗰度呢啊，即系揶揄我哋㗎啦。咁一周刊嘅立场好简单嘅啫，就呢啲就公器私用囉。啊，我谂迟早啊，肥佬礼咧，虽然我同佢唔啱，我谂迟早佢都会拨乱反正嘅。因为老实讲，你而家剩翻一报一刊一支咪，一报咧就苹果，一刊就系一周刊，一支咪就我哋。如果我哋封埋嘅冇嘅，咁你肥佬礼咪又系啊 一样及迟嘅啫，系嘛？ 我咁佢认为佢系打不到噶嘛，肥佬礼唔紧要啦。即系我解释俾你听，我无怨嘅。我觉得一样嘢，阿孙太好多谢你。嗱，我觉得一样嘢咧，我一早已经知道今次呢场仗好难打。我亦都同我啲同事讲，我有好多同事啊，好多老友记，我啲智囊咧，都系大班好难打嘅，你死紧嘅，因为啲传媒唔会撑你嘅。我就同佢哋讲，我哋预咗单打独斗噶啦，我哋信一样嘢，信公义。我哋信市民嘅力量，我哋信我哋听众。点解而家呢个时候要封 DBC 呢？因为我哋仲喺萌芽嘅初段嘛。我哋个听众唔系好似我当年喺商台咁，哇！一打开心机八点到十点啊，差唔多啊，每个时段都有几廿万人听，加加埋埋成一百万人听。我哋今时今日 DBC 啱啱开咗唔够几个月啊，都好庆幸。起码数二十万人听我哋，起码过十万啦，六位数字啦，咁仲未成势啊嘛。但我都同我啲朋友讲，我哋只要得到我哋啲听众支持，嚟自全世界嘅听众支持咧，我哋一定可以绝地逢生嘅， 创造奇迹啊嘛。 呢样嘢就唔使担心嘅，我哋啲同事同埋我同埋我哋啲听众咧，系会斗到最后一分钟嘅。呢个世界团结就是力量，越多人支持我哋越好，但我唔奢望呢样嘢噶啦。啊，咁但系你嘅支持系最紧要，多谢阿孙太啊！ 系，我仲想讲多一句说话。 好啊， 我唔知点解你哋做 DBC 唔等到 DBC 站稳咗脚先至做得咁出位咧？就系、是、你啱刚所讲啦，就系仲系一个萌芽嘅阶段。如果你等到所有嘅注资已经到位啊，或者所有嘅牌照已经到位啊，先至去做啦，咁样。人哋就冇啲咁样嘅，或者都仲可以，但系就冇咁容易啦嘛。点解你哋唔等一下咧？点解开始就做到咁激咧？ 唔系嗱，我都要讲啊，孙太，你讲系啱嘅。你嗰啲咧就系一种计谋嚟嘅，即系我就系一个我就系一个冇计谋嘅人嚟嘅。我只系做一样嘢咧，其实你都知点解我搞到五月十五号先开咪嘅？呢个其中一个考虑嚟嘅。点知你精佢唔爱，我一开咪即刻就封杀我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个问题就系佢哋根本唔容纳得我呢把声音啊嘛！你要记住一样嘢啦，即系我已经忍到五月十五号噶啦。其实今年年初啊，喺选举期间，我个拍档啊何国辉，即系我哋公司嘅主管啦、CEO 啦。佢不停喺度催促我开咪㗎，佢淨有一个时期呢好沮丧㗎。佢觉得大班系再唔开咪点做啲生意啊，即係佢知道我开咗咪呢就可以有个势㗎嘛。咁终于挨到5月15号开咪，点知就系、是、唉都系唔掂。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实唔系咁简单嘅，即係仲有一样嘢，我哋做传媒有良知嘅。即係我哋如果做传媒呢啊，就做一啲即係所谓温水煮蛙啊，即系嗰啲唔 温吞嘅又唔得嘅， 温温顿顿嘅嘢咧，又唔系我哋呢班人啊嘛，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你哋支持我哋就系因为我哋唔系嗰种人啊嘛。咁呢啲就我同意你讲嘅，做人可能有啲计谋好啲，但系嗰个唔系我嚟咯。我系蠢人嚟嘅，你明唔明啊？我系嗰啲啊火爆嘅人，老实嘅人咯。 好多谢，多谢冯小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电话旁边啊，听咗赵生嘅。其实不如我哋都要讲下嗰啲胶珠嗰啲嘢啊，大佬啊，你唔好信呢个政府啊，我都要咁讲。 而家话出呢个纪律部队啊， 唔好信呢个政府，唔系执胶珠嘅问题，唔好食鱼啊，真系。 嗯 喂，是有害的，等政府赔返啲钱俾嗰啲渔民啦、啊。大佬啊，你要听呢班友讲话食咗冇毒㗎，咁你自己人食几粒俾我睇下先啦。就算你真係出嚟食几粒你都唔好食。啊，呢、這个世界自己身体紧要啊，啱唔啱啊。电话旁边喺赵生嘅，睇下想讲咩。赵生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嗱，我真係首先表明呢，我其实就系你一个忠实嘅追随者。 咁唔系几好啊，你真係有偏见啊。 首先呢，认识你嗰阵时呢，就系、是、十几年前龙门阵嗰阵啦。 唉， 即系我真唔系我 一九八五年啊，一九八四。 系啊。嗰陣時即係喺電視上睇啦，咁我真係未見過有啲 九四年，所以對唔住啊，九四年 唔緊要啦，呢個 九四 都係十多年前啦， 九四年 係，即係我好少見到有啲人即係對睇啲嘢咁即係咁獨特精辟嘅見解嘅。咁後來你即係你咧，就喺商台嗰度開麥啦，我哋一路聽，到你唔即係封麥嗰陣，即係我就好失落，自此都極少聽商台啦。喂， 系听紧你讲，系 咁我同埋我好， 因为你讲嘢好难插口噶，你 唔系我好，即系我好高兴， 我谦卑啊，文， 因为咧，嗱，你五月十五号嗰日你话开麦，我九点钟，我已经开零个收音机，谂住迎接你，而家日日听噶，但系我听见你话个台就嚟又可能要 close 啊，咁样，即系可能我又要改变我啲生活习惯。我日日即係呢個時間我開嚟聽㗎，即係我 當 其實我頭先我想問呢，係咪真係一啲辦法都冇呢？嗱，你話你 fax， 我一聽見你話噏個 fax 號碼，我已經 fax 嚟支持你 啦。多謝 fax 號碼22971966， 1966啊，啊，咁我諗 電郵呢就 support dbc.hk。 唔系，我谂我 fax 错咗啦，嗰个 number 系1966啊嘛，系咪？ 系啊，22971966。 哦，我转头我 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冇所谓嘅。 22971966， 当然每一票都好重要啦，一票不能少啊。 啊嗱，唔使唔好嘥唉嗰啲时间啦吓。即系咧，其实咁讲咧，你而家好多嗰啲人咧，舔共。即系你力持之流嗰啲人，你唔出声，你多你即系你攻击你，佢又加到几多分啫？系咪先？陈小宝之流呢啲人，系咪先？ 陈小宝分分钟害咗自己嘅，因为佢个台 唔系啊！你 如果我哋执咗咧，新城就我谂佢嗰个数码广播咧、哦、就真 系 好大镬。 即系你估佢系纯官咩？系咪先啊？即刻上去站台，哇！你扑出嚟啊！你舔共奶共都冇用㗎，你嚟持之流呢啲人呢，好似同你讲起嗰个报纸。我边个人我睇申报，我边个人呢睇啦，嘩原来你同我讲我一睇唔睇啦，超人啦、啊。嘩呢啲咁嘅人。即系你唔出声，你大班。 仲有佢喺明报咧，逢礼拜咧都有个专栏，嗰个就嬉笑怒骂嘅，佢都系我都玩咗我两个礼拜噶啦。 即系我即系好睇唔过眼呢啲咁嘅人，真系嗱，即系就嚟有报新闻啦，即系有长话短说啦。嗱，我讲翻起咧，我记忆犹新，关于陈茂波此人。四年前咧，即系选立法局议员啦，嗰啲系啦，系啦。咁咧，佢系咪立法局咧？即系 立法会 啊，谭香文嘅 系佢打赢咗谭康， 系冇错冇错。我有听，我有听嗰个辩论噶。佢阿谭香文质佢嗰好多嘢，佢答唔到，一味大声夹我就知呢个人喇喳噶啦。即系好似而家咁啫嘛，系咪先啊？ 唉，不过即系我都唔知，因为呢啲嘢你都明白啦，唔系我哋可以话话到嘅，系咪先啊？即系阿爷话俾佢做咪做，唔俾佢做咪唔做啦。不过两其汉取其轻，即系正如我，即系你咁讲啦，对麦齐光就唔公道咯，系咪先？ 系个无缘好庆嘅居民吓， 冇错啦。你呢个麦齐光嗰个嘢就要即刻辞职。哇，呢、這个人唔系你偷过一件 死女啊？呢、這个又系咪先啊？ 哇！你唔系好似阿纯官嘅扑出嚟奶共？哇！二十年前正如喇叭大班，我好服你噶。你就算你咁讲，你咪以前开妓院啊，咁后来做咗阿警务处长啊，咁系咪先？咁你系咪做嗰啲不法嘅生意先？啱唔啱先？个错就真系错啊嘛，系咪先啊？你咁样讲，你扑出嚟喺度讲，哇！我真系话呢个咁嘅纯官好嘢，真系。 唔系俊杰嚟嘅，人哋俊杰。 俊杰， 我咪点会做千亿富翁啫？系嘛？ 系 我哋千万都冇嘅，千亿 系嘛？阿大斌，即系轻松啲啦。其实我咧。我买咗5个数码收音机， 多谢你先。 因为我有啲地方收得唔好，咁我就安排每即系我 每个角落摆个 系 嘛， 系啦系啦。 喂，其实你屋企有冇捞噶？你用捞听唔系得咯，唔使买 收音机。我哋啲人咧，我即系唔识搞咁多嘢，最 唔系捞571台啊。 我都唔系，我系有捞，我 你就咁开571台听到噶啦。 571台之后你要揿一个绿色掣， 好清噶，好清噶。 我早个排我打个电话嚟，打完风之后我10日收唔到。 唉、哎，你真系你真系咧，有出你屋企有捞都唔用，唔使钱噶，571啦，571到577， 乜嘢啊？517系嘛？ 571台啊， 系嗱， 好清噶， 系嗱咁讲。你签名嘅手嘅机我都有两部， 嗯， 即系我唔希望我第日留嚟做纪念啦，系咪先？你话又收到 FM 有鬼用咩？我根本就系嚟听你大 可以收到陈小宝嘅可能，如果冇俾人炒到就可能收到陈小宝嘅。 佢收皮啦，嗰啲人早个排佢嗰单官司告佢唔入去，好彩啫，系咪先啊？ 嗰个系 ICAC 打矛波咩？ 咪啦，呢啲咁嘅人都又系乸渣底。其实我以前我都好中意听佢商业电台，佢 DJ 嚟噶嘛，我好清楚。 佢同我哋啲 DJ 好老友噶，佢同我哋嗰啲一齐出身噶嘛。 我都话你出小句啫。 阿汤正川啊， 好耐啦， 六车 半啊嘛。以前我知，我听收音机嘅历史，我听收音机嘅历史都好耐。 Sam Ho 啊，嗰啲揽头揽颈 嘅系。系啊，你唔出声嚟踩多两脚，都冇人话你帮你大班咁啊，使乜扑出嚟仲埋啲咁嘅咁？ 唔紧要啦，唔系我大方啲，大方啲，不我只系讲咗佢蠢啫。 嗱，阿大班其实真系咪一啲办法都冇咧？ 我想尽办法噶啦，你都即系我尽力而为啦，我只可以应承我啲听众。 即系你唔系啦，嗱，你都要即系叫做同我哋啲咁忠实嘅。 我唔会投降噶， 咁啊冇错， 因为个牌系属于公众。 仲有样嘢嗱，即系同你 唔系属于啲有钱佬嘅，属于公众。 嗱，你嗰啲咁嘅。诶，其实我都真系，我都话你，唉、哎，你鞠躬道歉都冇用，你揾埋嗰啲咁嘅沙皇李国章，你有冇搞错啊？呢啲咁嘅， 你知唔知？我系好尊重啊李国宝噶嘛。 哥咧就冇得好讲啦，啊，俾人哋抄僭建搞到咧，啲有钱佬就。系好怕呢啲嘢噶嘛？嗱，阿哥你就唔好怪佢，系咪先？即系俾人搞到咁样，哎呀，唔好埋啊大班堆啦，无端端俾人哋撩嘢咁样，系咪先啊？即系反而个细佬话嗰啲咁嘅咩沙皇，我都唔知你揾佢嚟做乜？唉，真系 唔好意思啊，都系 嗱，即系我即系再讲多少少啦吓，即系唔 新闻啦哥， 咪讲多两句啦。你如果佢封杀你，我对呢个政府更加痛恨噶，我话你听。 好，嗱，多谢电话吓，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争取时间 ，Michael， 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喂， 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啊，就嗰位赵生好抢戏。 唔紧要，大班好。 好，你好，早晨， 林旭华，你哋大家都全台上下人都身体健康，保重身体啊！ 好啊，多谢你啊！ 你要保重身体先可以为我发声噶。 哦，身体好，我冇事噶。 如果一啱我讲唔切，我真系有两个 point 想同你沟通下咧。 一 阵再俾翻我讲讲。 好得，你讲一先一 ，OK。 啊，一咧就系、是、咧，其实你今次咧，俾呢啲所谓股东，佢有财有势啫。但全心是不良的，只不过狐狸尾巴现在露给你看的。你带给香港人有两大收获啊。 第一呢就是你带俾广大市民啊，尤其是年轻嘅一辈啊，上咗宝贵一课啊，希望佢哋将来等有噶，老友啊唔老友啊，有钱啊冇钱啊，做生意嗰阵时要小心啊。 四个字，大眼识人。 系啦，保障自己。 好啦，阿 Michael 啊，打翻俾你啊，新闻后。我哋呢就要听新闻啦，新闻之后再打俾佢啦，呢、這个即係我都要负责任嘅。不过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开市冇耐系做好噶，恒生指数高开116点，报20188点，国企指数报9920点，升68点。运输署宣布，铜锣湾麦地臣街往罗素街方向近沙东街，由于水管爆裂，部分嘅行车线封闭，水务处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受台风海葵影响，多班往来香港同上海、宁波同埋杭州嘅飞机延误或者取消。港龙同国泰话，直至今日下昼，本港来往上海、杭州同宁波嘅航班全部取消，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至少有23班嘅航班受影响，港龙同国泰建议乘客考虑延迟出发，会获豁免重新订位嘅手续费。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亦都有多班嘅航班要取消。天宫一号同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代表团，包括咗3名嘅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同埋刘洋，后日抵港访问4日。星期六会出席大会演，2000张嘅门票，朝早9点开始喺民政处4个嘅咨询服务中心派发，每人限攞2张。咁喺荃湾嘅咨询中心，咁今早派发咗500几张嘅门票，未到朝早8点，已经有100几名市民在场排队，排头位嘅市民喺5夜已经到场排队，中心安排喺8点派筹，15分钟内派完。市民攞到籌之後，可以在9点至10点回去中心換取門票。英國傳媒報道，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被控故意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案，聽日會在安徽合肥開審。有北京的法律學者認為，谷開來可能會被判死緩，避過死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一两阵嘅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点32分，阿通继续同你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港岛区方面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嗰边啊，唔算长龙啊吓。咁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啫。落湾仔唔错啊，暂时回复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嗰边。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嘅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又去到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咁啊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唉嗱，政府啊终于后知后觉，就话会派多啲人，甚至纪律部队啊去清理下嗰啲胶粒，唉嗱，而家先至醒觉，到个唔做嘅系嘛，嗱政府就系咁噶，好似一只象棋咁。你摆喺度唔喐佢，佢又唔识行嘛？你行推一推佢啊，佢又行翻一步咁多啦。你打开个盒睇睇，哎呀，你先发觉佢哋嘅存在。但系咁啊，你终须有人见到佢哋全部都发晒毛，要及早抹走佢噶，样咪又唔识行噶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东道主的男子体操主将桂佳京表现几经四阻，他不单止带领国家队赢到团体的冠军，更加勇夺个人全能和吊环金牌，再加上单杠、双杠、鞍马和跳马的银牌，还有在自由体操项目拿到一面铜牌，桂佳京以三金四银一铜成为首位在同一届奥运会拿到八面奖牌的运动员。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这位小朋友，为什么你想读我们这间幼稚园啊？ 我家大把钱。 你平时在家喜欢做什么呢？ 小银子。 哈，这样面试怎么可以？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瑞约来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的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的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留意8月9号星期四下午3点到4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支持 DBC， 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 DBC 的听众其实全部都是为香港做事，而不是被人标签著为抗中乱港。 大班，我们真的每一朝早呢，全靠你的电台呢，提醒我的市民呢，你们要留意些什么。 我跟你想了一个名字，就是全球华人之声言论自由基金会。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欧元区连环爆，欧注危机永无止境，搞到世界永无宁日。爆完希腊，到西班牙成为经济学人封面故事的主角啦。欧元区的领袖不断走出来叫人放心，但是问题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令人觉得欧元区的危机更加可怕。西班牙和其他欧洲有问题的时候，必定是由区内的龙头国家打救，但是救完一个又有另一个，所以就算德国、法国和欧洲央行打算救西班牙，之后就会爆意大利了。在现实中，欧洲其实不是没钱救的，但是各国自重，没有统一的财政联盟出现，就没有统一的财力做救援，所以有人就提出行联邦制，一个新的欧洲出现。但是事实上又可以做到这么理想吗？ 国际速递。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9啊，争取时间啊！唉，讲完啲电话之后就爆呢个一周刊。 你睇住同 Michael 讲几句添啊 ？Michael， 你第二点系乜嘢？ 系、hey, 你好靓话，咁系嘢唔讲啦，无谓阻你哋。 好啊，好啊。 继续讲翻咧，就系话，首先我真系希望啊，大不利咧就唔好再喺受处谂，就应该开心咧。今次咧就不幸啊，带俾广大市民咧就两大收益。咁第一个我讲咗啦，就是、希望以后咧，即系做生意嘅人啊，不论系年轻嘅、年纪大嘅，啊，包括好似大班你啦，都遇人不熟啦。咁啊喺合约上啊、啊条件上啊，一切保障自己权益方面咧，就小心啲。 嗯， 冇用嘅呢啲，最紧要系信任嘅人格、 一个借镜嚟嘅。 系 第二样咧，就更加多谢咧，你哋嗰啲黄楚标啊、李国章、李国宝咧。啲东亚银行嘅股东啊，亦都即系 DBC 嘅股东之一啦。佢居然咧，佢可以而家自己狐狸尾巴俾所有员工睇到，自己做老细唔系想啲员工好嘅，想啲自己嘅员工随时失业嘅。啊，更希望帮佢打紧工啲人知道呢、這个老细咧，哇，可以用啲歪理歪事，虽然系有钱啦，会系令到自己帮佢做紧嘢嘅啲员工咧，随时失业冇嘢做嘅。咁呢个系咪两大收获咧？ 好啦， 就多谢呢件事令到我哋启发到啦。 多谢你。 另外有位听众李生听咗好耐噶，唔好意思啊，李生。 系 你好， 早晨啊。 系你好。 听人讲，长话短说啦，知你讲时间。但系呢个嘢，就算咧，政府搞 DBC 佢想搞到咧，佢都有代价，佢都要付出代价嘅。同埋大班你唔需要介怀嘅。就算即系其实嗰啲任何嘢，点样搦走到搦走啲机，所以咧最后嘅人才咧系搦唔走嘅。OK， 我正正一样嘢。 唔系所有传媒机构最值钱嘅资产咧就是人才，但系问题我都有个平台。喂，我都有个平台先得噶，冇咗平台，人才点用咧？ 讲紧下文咯，我哋讲紧下文咯。之前我同 BTW 同你讲过嘅，比如同 BTW 俾你 channel 俾你出 audio 嘅，而家正正就系 BTW 已经咗我嘅意见啦。我之前打过佢，佢已经将个新闻台咧出 audio。 啊，唔系一路都有噶啦，一六五七一到五七七都有噶，仲有 iTunes 都有噶，系。 唔系啊，我嘅意思就系 in case 将来真系 KBC 冇咗。你可以同PW Vision 啊傾下，可唔可以出個 JV 係嘛？因為佢而家啲新聞台，佢已經做過。 喂，你唔好再講啦！你唔好再講啦，有政治壓力㗎，唔好講啦。收聲啊！收聲，收聲，收聲。 第二樣嘢就係交粒嗰度，交粒嗰度咧，即係其實咧呢啲咁嘅，真係簡直係嗰啲好似啲米㗎嘛。 我都話叫你開個龍湖呢個交粒，我出酒啦，我出酒啊，我出 Walk 啊，幫佢消毒啊。 其实呢类似新发灾难咧，其实应该第一日行出嚟嘅咧系咩？解放军。 佢啲官咧，如果肯食啲胶粒咧，佢出胶粒，我出酒 ，OK？ 多多都出。 渣打一样嘢，喂，你个 friend 啊，阿 Lomason 到而家咪先行出嚟嘅，即系香港发钞银行，基本上差唔多系最重要嘅 clearing， 佢又做个渣打嘅 Asia 个咩 chairman 定 vice chairman， 到目前为止冇行过出嚟，究竟而家渣打咩 position？喂，大佬，我哋攞住啲银纸 ego tender， 究竟 咁你唔使担心，嗱，出银纸就唔系银行出嘅，嗱，你印几多银纸咧，你就要抬几多银纸去金管局噶，摆喺度嘅。 你 attach 嗰个美金落去啊嘛，但问题就系话，究竟喂，揸得唔系净系出银纸嘅 position 喎，佢有好多嘢。 我知你讲其他业务受唔受到影响，嗱呢个就。嗱，呢个就证监会同埋金管局咧都要 正注意吓， 都要正视呢样嘢嘅， 系啦，好多好 wholesale 嘢噶嘛，大佬。 好啦， 公务处乜冇行咗出嚟讲嘢喎？ 好，我哋揾下佢啊，多谢你啊。 好，咁我哋听下大班就有内幕爆啦，系嘛？ 嗱，今日出版嘅一周刊，我又唔介意帮佢卖告白啊。呢个咧就系1170期， 系 啊。呢个本一周刊咧就同我关系密切嘅，当年咧都喺我嘅写字楼嗰度啊，即系创刊嘅。咁啊，一周刊《中环人语》第101页嗱，我相信一周刊读者唔会多过我哋听众。你有杂志，我有爆个咪，你讲嘅嘢我一啲都唔需要回避嗱，佢就咁讲。主要佢都系话咧，大班话准备咗1000万做员工遣散费， 啊，但就点都唔想执笠数码电台，事关一接埋清盘就要交返个牌俾政府，个牌申请咗四年得嚟不易，故此就会死守咁讲，故此就会死守咁讲，即系话呢我就死人，边度就即系话呢我呢个第一就系我嘅仔人，呢个就系 DBC 嘅大股东，作为 CBC 嘅股东，作为董事，作为呢间公司嘅领导人，我一定要咧领导人啊，我一定保障个牌照嘅，呢个就系牌照，我一定要做嘅嘢，亦都最重要啦，就有听众支持，最重要啦。跟住佢就讲啦，遣散啲员工，但系又唔交翻个牌俾政府，唔通数码广播七个台大只抽嘛？数码啊，大班只抽，因为我个 iPod 由头播尾啊，播咩我播到尾啊？咪官家莫非冇规定要点样先可以继续揸住个牌咩？大气电波系公家财产嚟嘅，冇得乱咁嘥嘅噃。杨怀康嗱写呢篇嘢嗰条友咧就叫杨怀康，一个冇腰骨嘅人。嗱，本来我唔应该揶揄人嘅，呢个人就人格冇腰骨 ，physically 又冇腰骨。咁啊，跟住咧就话啊，我点做你咪放双眼睇咯，使乜你估啫？由此可见，跟住佢就话大班唔想接埋数码广播，咁肯定系啦。佢肯定唔净止想留翻个牌咁简单，跟住就讲啲衰嘢啦。讲数码广播根本唔系生意嚟嘅，啊，嗰、那个牌咧申请几多年都好，如果唔系生意，根本系唔值钱，死揽住个唔值钱个牌唔放，咁当中又系咪有冇玄机咧？咁嗱，咁有咩玄机咧？啊？咁啊，跟住讲咯， 牌照都系值钱咧，有限嘅嘛。 系佢唔赚钱咩？点会有原有咧？佢话有玄机，咁我以为佢话讲我搞政治啊，我哋就唔会搞政治嘅。你估好多人成日都话一传媒同勾结外国势力，我哋就冇嘅。我亦都唔相信一传媒勾结外国势力，佢亦都帮我澄清啦。咁佢玄机咩咧？嗱，呢个杨怀康继续咁讲啦。嗱，佢笔名叫钟清华，佢又系咩咧？佢一传媒一周刊嘅社长。OK。佢好简单啫，接埋数码广播咪即系要清盘，清盘咪要委任清盘官查账。以黄楚标为首嘅股东一直都话咧，又系大花筒。你估佢哋唔想委人查数咩？而家查紧啊！啊，呢个咁嘅杨怀康唔使担心，使你教呢啲人，日日有几个喺度查紧数啊？杨怀康啊，喂，以当下环境，你估边个最劣有清盘官查数咧？如果劣，咁你会唔会接埋间公司咧？咁嗱，佢即系话咧。我哋有警管人呃钱，惊清盘人嚟查数，所以我大班成日揽住个牌。嗱、这个、呢个咧，呢个剧本又太差，佢侮辱咗我哋几廿万全球华人嘅听众。我哋嘅听众多过你一周刊嘅读者。我话俾你听，杨怀康，如果要查数都唔关我事。你公布私仇，公器私用我，你同我，你唔 like 我，你唔中意我。其实咧，如果查数真系有警管，最惊嗰叫何国辉。当然何国辉绝对，我哋系公公正大， 好光明磊落。 一个先都，你唔使惊啊！我哋呢度又悭皮，乜都齐。何国辉何许人也咧？就是、一传媒创刊嘅 CEO。 喂， 系啊， 如果冇阿 摩雷斯， 你都唔会坐喺度坐得咁耐啦。 杨怀康一齐打江山，啊、你今日就出卖你咁多年嘅战友，你有冇人格噶？杨怀康，仲有杨怀康，你根本冇人格嘅人，我点解咁讲咧？当年你系咁奶啊张五常，奉啊张五常为祖师，你有冇记得张五常曾经写过篇文闹你出卖佢，跟住喺我哋面前叫你掹低条腰俾佢啊！其他嘢我唔讲啊，其他下边删咗100个字，全部系粗口嚟嘅。跟住而家又奶翻啦，阿张五常年年张五常生日走去深圳帮人摆寿酒，唉。黎智英成日都想你走，你又唔舍得走啊！乱赚嗰啲钱啊，梗系啦，几百万一年唔使做嘢，得闲写下啲嘢污蔑人哋。杨怀康，仲有啊，你冇胆到咧？你哋一周刊又好，一传媒又有狗仔队又成，得罪人哋另外嘅传媒大亨，人哋嘅传媒大亨派啲狗仔队，我咪话啱唔啱啊？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睇人眼眉人睇返你搵狗仔队跟下你屋企人，驚到即刻跪喺人面前认错。杨怀康你咩人嚟㗎？第二个你就可以蝦郑经翰，你蝦唔到嘅。我以前成日闹你，你梗係唔鍾意啦。你当咗自己係经济学者，自由经济学者，成日拿住个佛利文出嚟当神主牌，佛利文都认错啦大佬。自由经济啊 呢、這个香港第一件笔，你几时教林恒子嚟啊？林恒子都话而家唔可以盲目相信自由经济。呢条友自由经济讲到啲乜嘢咧？所以成日俾我闹嘅。以前我做咗十年，闹足佢十年，因为我次次拿住一观点嚟丙。林彪话你记唔记得？ 记得。 我话私有化消防局， 啊、 私有化郊野公园，咁咧香港咧就啲郊野公园咧就会冇垃圾噶啦。啊，啲消防局咧，因为消防员唔系成日出动嘅。喂，如果私有化消防局啊，嗰阵时咧咁闹佢。喂，大佬啊，边个有钱？我屋企着火嘅，两个穷人着火，你估计救出？喂，救火车去边度先啊？林彪话：私有化 有水先至拨人去咯， 不知所谓。杨怀康，我使惊你，我而家豁咗出去噶啦，啊，我连呢、這个啊，若呢、這个王楚标，佢哋我都未惊过，人哋有国家机器喺背后，佢自己话噶，中联版要封我哋咪，我都未惊过，我惊你一传，我惊你杨怀康啊，杨怀康。收返你屁话啦杨怀康。唉，我都顶佢唔顺，我已经豁咗出去㗎啦。唔紧要你咪喐我囉。嗱，搵条靓妹嚟叫乌永恩。嗱，呢个记者叫乌永恩。 嗯。 成日扮傻妹奇奇卡卡咁懒无知咁就氹你讲嘢，氹完你讲嘢之后呢就乱返去乱咁写。再加埋有个編輯叫陈建佳。喂，陈建佳我同佢明佢喺明报嗰时候又系俾我丙过嘅。喂，呢班人全部同我有牙齿印嘅。如果你写嘢啊，好似我咁。申报利益，我哋同阿郑经翰有好多牙齿印啊，咁人哋就服你啦，做传媒人，咁我讲明我同你个个有牙齿印， 嗯， 啊，我有咩怕得罪你啫？我啲同事成日叫我，我啲智囊话收声啦，大班，而家你要团结大多数，有团结咁样魔鬼可以同魔鬼交易，如果可以同魔鬼交易，我就搞唔到今日咁啦，使乜咁大镬啫？如果我肯做后舌嘅 DBC， 大把钱啊！几多钱都有啊！啊，开多十个台都有啊，使部 iPod， 啊，使黑博啲伙计，大佬啊，我哋呢度啊悭到不得了，我都睇唔过眼。不过 Morris 睇数咧，何国辉咧就睇得好紧嘅，所以你话何国辉惊我哋执笠，惊佢上身，喂，未惊过啊！杨怀康放长双眼啊，睇下你嘅下场系点，我哋嘅下场系点啊！啊，你就做埋啲咁嘅嘢啊！我哋信一样嘢嘅，啊，真理必胜，正义长存，呢个系如真教我嘅。OK， 大家放长双眼啦。嗱，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啊，你哋可以对呢一篇文章佢哋讲法可以表态支持又得，唔支持又得。我哋盘账系好清楚，而家日日有人喺度查紧数，佢喺度玩嘢嘅咋。我哋盘数系俾 KBM 资做核数嘅，啊，我哋斗领都冇。啊！呃过嘅大佬，我做紧呢个节目，我出钱嘅而家，我斗拎人工都冇嘅哥啊！好似你咁年年攞几百万写个段咁啊，写几三篇稿，一篇系一观点啊，一观点咧就系杨怀康写嘅，一篇咧就系嗰个写八卦嘅，叫中华人语啊。中华人语咧，好多人当咗个乔中华咧，啊乔清华咧就系阿香树辉嘅。香树辉咧，其实当年佢喺一周刊嘅时候佢写嘅，佢， 啊， 走咗之后咧，杨怀康霸咗人个栏。喂，你哋问下就啊，问下啊，香树辉点解离开一传媒啦？费事讲咁多嘢啦。唉，你杨怀康有种嘅，你都唔会留喺一传媒啦。另外一篇嘢咧就叫《无定向风》，OK 啊，就系杨怀康嘅，就写三篇嘢，一年攞人几百万，攞 option 咧就攞咗差唔多成亿。梗系揞着良心写嘢啦，大佬。好，而家旁边有张小姐，啊，而家肾完啦， 好神， 好开心啊！啊，肾完咗之后，个人都醒咗，醒神啊，不吐不快，啲冤屈嘢摆喺个心几廿年，大佬呢条友，唉。讲啊，张小姐，你讲啊，轮到你讲啊， 早晨啦，我好我因为我广东话唔系特别好， 唔紧要，唔紧要， 打电话上你就系撑你，因为你真系第一次听香港个收音机，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真实，好真个 true man 咯，讲啲真说话， 嗯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喺大陆移民嚟香港嘅，咁， 嗯， 我本身系好中意香港，系好抛弃香港嘅，廿， 嗯， 几年噶啦。咁但系依家我先至发觉咧，越嚟香港啲人讲嘢咧，以前我成日都觉得你讲嘢好大声，好粗鲁。依家我真系发觉你好真咯，真得我 系几粗鲁噶我。 系啊，你而家讲啲， 如果我做网台，可能粗口过阿黄杨达。 唔系，因为你讲啲说话，一好真咯，好 true 啦，同埋嗰个人字写得好好咯，系一个真，即系一个男人话好，或者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字都做唔到，写唔好，点可以做 leader 或者咩嘢？但系你系一个 好过所有啲而家所谓嗰啲 leader 咯，包括政府又好，包括一个传媒都好，但我会送错咗人俾咁样一试咯。 唔系，而家佢会补救嘅，会补救大班佬。 我会斗到最后一分钟，不过就唔系好似杨惠康咁讲，因为我惊人查数。 我因为你讲啲杨惠康啲嘢咧，我好 touch， 因为我都系睇佢文章，我觉得佢好假，好虚伪咯。咁、我同埋觉得你屋企人真系 support 得你好，好感动，其他都冇乜嘢。 多谢你啊，多谢 你。我觉得你呢个节目付出好多咯，希望你可以保持身体健康。有啲嘢唔好唔使咁激动啊，有嗰啲人都唔系 level 太差啦，你 咁激动系嘛？ 好啊 ，OK， 唔该， 拜拜， 多谢张小姐。 有啲听众又话我哋点解唔大肆宣传，我哋都有嘅、其实喺捞咧五七一去到五七七咧。都可以收到 DBC 七个台嘅，亦都咧佢哋有个叫 iTwo 咧都可以收到嘅，嗰度有120万人咧嘅覆盖。咁点解我哋冇大事宣传咧？其实个个都知道我哋要。咁另外一样嘢啊，听众话喂，咁你冇咗牌都可以继续喺度广播啦，有困难嘅。点解咧？因为佢都系一个持牌机构咧，佢只可以转播一啲持牌机构嘅内容嘅啫。如果冇一，如果佢转播一啲冇牌机构嘅内容咧，佢就要负责嘅，咁变咗就即系好似佢哋制作节目咁啦，咁大家都知啦，又系做电视又唔系做电台，系、嘛？所以唔好再即系嗰样嘢啊，即系我哋都系低调处理好啲。电话旁边有陈生嘅，早晨， 陈生你好， 早晨，早晨，大伯，支持你， 多谢你啊， 系。一分钟讲三个 point， 好啊， 第一个 咁犀利，一分钟讲到三个 point， 比较两分钟你 输四千万、八千万都唔紧要，都唔系输，封咗麦就系输，佢最主要想嚟封麦，想你封住你把口，你一封咗麦，封住支麦啦，你就系输噶啦。 系嘛、 這個就是？ 所以就唔系好似杨怀康呢啲咁嘅小人啊，即系用翻老细嗰啲话咧讲咧，就呢个烂人啊，即系呢啲杨怀康啲烂人咧，即系佢要用阴谋论咧，话惊我哋俾人查数，所以死人揽住个牌，唔系噶，为咗啲观众噶咋，为咗听众噶咋。 坚持第二个 point， 坚持开麦，冇理系网上蜂窝里嘅茶杯又好，或者系用咩方法都好。就是对得起呢班买数码电台收音机呢班你身边呢班跟住你嘅呢一段时间工作人员。 好啊， 冇跟 错，多谢你鼓励啊。 呢个第二个 point， 第三个 point， 趁呢半个月呢就大量推广告。 拿住本杂志，拿住支笔，以为你大晒咩？你有支笔，我有个咪啊！你有得写，我冇得讲。 所以陈生咪叫你唔好封咪咯。 不过有个听众都话俾你听啊，林毓华你啱嘅，即系你话啲记者访问嗰啲咧，虽然啲听众咧嗱，第一如果你有一日吓、不幸有记者追住去访问你咧，你都要录起音嘅。佢话虽然啲听众冇咪啫，但可以摆喺 YouTube， 佢有 YouTube 啊嘛而家吓，不过都唔够我哋，即系都唔够，都系我有嚟啲，因为我而家拿住个咪嗱，所以我好慎、好谨慎咁去啊，去珍惜我而家有讲嘢嘅机会啊，我亦都系好小心，我讲啲嘢咧。全部由心出发，我讲啲嘢系事实嚟嘅，所以亦都负责嘅。即系杨怀康呢个烂人咧，我讲关于所有嘅嘢咧都系事实嚟嘅。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颜小姐嘅最后一个电话，争取时间啦。 颜小姐， 系早晨，拜拜。 早晨，早晨， 你好， 系你好，我七一见过你噶啦， 系啊。 我咧就听咗你个节目，听咗好耐啦，跟住咧。就听住你又俾人封麦啦，又俾人哋追斩啦。我听过，即系已经我你嗰阵时俾人追斩嗰阵时，我啱啱喺加拿大。所以已经好唔开心啊！跟住咧， 你唔开心嘢唔好讲。 等咗咁多年，听到捉住你去麦，好开心。我就 平时呢我就即係电视讲到我真係冇咩节目㗎、啊听到你开麦啦，哎呀好开心啦，有返听，有心机听返啦咁样。啊我諗到佢哋啲人点会咁样做嘅呢，啊佢哋有冇天理㗎，啊八大八唔紧要，我哋继续撑落去。 好多谢你啊，因为节目时间够啦，我哋听日 多谢听众 时间呢啊再一定开咪又唔使贪心啦。不过再讲一次啦，嗱，佢哋今次咧，即系一周刊咧，就为咗一个女仔叫乌永恩嘅出戏嘅，因为上个礼拜闹过个记者啊嘛，咁由怀康咪要撑啲靓咯，咁都系有情有义嘅，不过呢啲就叫做歪理嚟嘅啫。好，拜拜， 拜拜。